嗯，再见， 拜拜。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香港仔寿山村道星期二发生入屋行劫案，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在黄大仙和青衣再拘捕多两名分别28和32岁的本地男子，令到被捕的疑犯增加至4人。而早前落网的两名疑犯已经被落案起诉，今日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案中仍然有大量的赃物未被寻回，相信已经成功瓦解一个有组织的盗窃集团，拘捕主脑，但是仍然有成员在逃，估计集团仍然涉及港九、新界一连串的盗窃案。警方亦都正通缉另外两名的涉案男子。叶丽德获选为香港律师会新一届的会长，律师会晚上公布新会长的人选。叶丽德说，近年香港的法律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律师会会继续为会员开拓法律服务业，以及维护法治和社会公义。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仔薄瓜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毕业，拿到公共政策硕士学位。穿着长袍的薄瓜瓜和几百名的毕业生轮流上台领取证书，薄瓜瓜面露笑容，并且向台下的朋友挥手致意。而他的父母薄熙来和曲开来就分别因为涉嫌违纪以及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而受到调查。埃及总统选举第一轮的投票结束，点票工作正在进行，官方会在下星期二公布结果。票站调查显示，穆斯林兄弟会旗下自由与正义党领袖穆尔西的得票领先，而前总理沙菲克就排第二。不过预料冇候选人可以拿到过半的票数，需要在下个月中举行第二轮的投票。另外，沙菲克联同另一名的候选人前阿盟秘书长穆萨互相指责对方散播退选的谣言，各自强调自己并冇退选的打算。国际足协批准在下个星期六英格兰对比利时的欧洲国家杯热身赛安装鹰眼的系统测试，判断皮球是否已经过了八届。不过球证届时不会依靠系统做争议的判决，只是会由专家检测测试的结果，若果顺利的话会开展下一步的落实工作，但是肯定不会在即将举行的欧洲国家杯举行。而足球比赛引入科技辅助一直都引起广泛的讨论，英格兰曾经在本土赛事亦都引入晶片足球，但是国际足协过去的态度强硬，甚至认为球证误判是比赛的一部分。但是前年的世界杯比赛，英格兰对德国的16强，林柏特明显射破纽亚的大门，但被判不入，令到国际足协的立场软化，认真检讨用科技辅助球证执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李慧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喂，最近有一部4轮驱动嘅7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1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30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2区变4区，4区变翻2区，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30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30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 现时我哋正同时推展五条新铁路，预计喺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嘅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喺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哋未来嘅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昨日讲了飞龙 logo 在易经里面显示的意义，今日继续介绍这条龙在乾卦里面的不同位置。易经有64卦，每卦代表一个人生处境，每一个卦里面有六爻，每爻代表你在这个处境里面所属的位置。乾卦号称天下第一卦，元、亨、利、贞都是好嘢嚟嘅。人生在世，只要喐亲，都有乾卦六爻嘅效应。由初爻讲起，嗱，唔好用古文啦，用翻依家香港嘅地道文字。第一爻系怀才不遇，跟住第二爻系苦乐平扬，第三爻系埋头苦干，第四爻系知所进退。第五爻是大权在握，第六爻就是众叛亲离了。我们在生里面经历过无数次这种乾卦六爻的处境，无论在学校定是一间机构，或者一个团体，或者经营一盘生意，都重复体验乾卦的经历。万事起头难，人人都经历过怀才不遇的郁结。怀才不遇是开始，就一定走入第二爻的苦乐平扬。各位听众，初初做嘢都试过呢个苦乐平庸被犬欺嘅滋味啦，阿猪阿狗都左头左势，人人都摆架子，个个都欺负你。呢、这个时候你别无选择，只有耷低头埋头苦干咯。呢、这个就是乾卦第三爻啦，肯蚀底，肯苦干就一定有成绩。呢、这个时候最关键就入咗乾卦第四爻，或跃在渊。咩系或跃？咪跳出水面咯，咁在渊呢咪潜落水底咯。用现代说话讲就系知所进退啦。嗱，进退恰当就走入咗第五爻飞龙在天，大权在握啦。喺不同嘅处境、不同嘅场合，我哋都风光过，但系得意就自然忘形，成功就招嚟失败。所以走入最后一爻就系众叛亲离嘅亢龙有悔啦。众叛亲离就必然失败，失败之后又从头嚟过，又开始另一阶段嘅潜龙勿用，万事起头难嘅怀才不遇。人生就系咁周而复始，由失意到成功，再失败又到失意。老子根据呢个道理就话：福系祸所倚，祸系福所伏，即系西方人所讲嘅失败乃成功之母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7:38啊，直播室咧有啊吴志森啊，等你好耐啊。 早晨啊，咁多位 啊，咁啊，当然仲有系我哋嘅财经啊老总啊 ，Q 仔 黎泽文，各位听众， 仲、啊、有李锦鸿， 系、哎、各位早晨啦、啊，我今日就喺吓吴志森出现喺呢个数码台，咁第一次入嚟数码台开麦嘅你吓， 唔系应该唔系。 唔系， 早前早前冇几耐之前，有人请过我上嚟 做嘉宾系嘛？ 我哋唔使交代，冇咗个大班嘅咩？吓、啊，听众问呢个大班去边？大班 咁啊，今日 大班寻日交代咗啦， 交代啦， 放假啦、 啊，因为如果休假听翻唔知喎，又以为接咗午夜空灵，今日又封麦啊，以为 冇任何嘅即系政治因素或者近期，一近期嗰啲嘅敏感，一有事情少咗变化，就谂到喂系咪无形之手伸到嚟？话呢个咁嘅即系无形忧虑咧，即系确实喺传媒系特别深重噶。 唔系无形之手，啊、 有形添啦， 之手啦， 有形嘅、 啊，有形添啊！ 上唔系早、啊、早轮咩？上个礼拜啊，真系有形之士上我嚟噶，阿郭铁川上我嚟，我哋 DBC 啊， 系咩？ 唔系无形之手嚟嘅，就有形之、啊、有形之手嚟。 教你点做节目啊，娇姐？ 唔系佢咪见我见大班，我哋出世叫 探访探访你哋，重视你先嚟探你啫。佢当你冇到啊，佢都费睇你。其实西环呢度好近嘅啲系嘛？ 系好近。 有形之手啊！今日你有冇睇报纸啊？阿罗范应该系罗范咯，嗬、 哦。系系 教评嗰日报个记者点做新闻啊，大佬？嗱， 你 问呢几条问题 咁先答案噶嘛吓？诶、哦，离谱啊，真系！ 你问嗰条咧就唔答唔到你，啊、问呢几条咧我有答案，就系、是、并无歧视。 喂，你请阿、啊、叫 做特首班主任， 叫阿麦车啊，记协。阿麦燕琼请阿罗范去开班啦，佢成日开班冇乜人去上堂噶。你叫罗范去开班，点样 记者点问问题？ 喺个新政府文化底下，用一种崭新嘅新闻角度去问问题。 嗰、那个问问题嘅方式就系你问一，佢系同你答三，吓答二三四，但系第一条就唔答你嘅，吓、那个方式 错啦，真系。 今日讲翻啲即系热门新闻话题咧，今日都系好多话题围住个加价加租啦。嗱，当然房委会加租亦都好多即系社会嘅文化符号嘅解读。咁啊，地铁加价咧，亦都有佢一套嘅好特别的问题，在于就咧，好多嘢加价系有机制嘅。本嚟按照机制办事应该就好畅顺嘅，但每次机制以外，你要附加好多社会现实条件考虑，呢方面值得我哋讨论下嘅。 过唔到关啊嘛，因为 即系机制不足以去承担整个即系 政治嘅关，政治嘅关过唔到啊嘛。你一加，譬如房委会加10%，10%、啊、大佬，你从来加租唔会加得咁紧要噶嘛，系、加10%嗰啲仲系公屋， 你叫加到尽啊嘛， 加咗10%之后咪死死气咯。 但我睇呢个问题，我反而唔睇之后。反正我唔睇嗰度啊，即系我睇得比较大啲，因为如果你要集中个焦点去加几多嗰度咧，你就见咗只见树木就不见森林。 嗯、 首先问点解房委会即系要一定要加价，即系一定要加租先？房委会最初设立嘅目的系咩先？系、解决香港住屋问题啊嘛。咁、因为系孙九招募咗之后，又唔准即系又停建停埋居， 冇钱啊嘛佢。 咁系房委会唔系冇钱，而家有500多亿喺度嘅，即系。你一变咗好似房委会咧，本来咧 经济下个行，佢 而家就变咗好似一个独立机构，佢好似每年都要计下自己嘅家当。首先咧就唔系解决嗰啲居民嘅居住问题，首先就系有冇粮出俾自己呢间公司唔会执笠，即系房委会呢间公司唔会执笠，养好即系养咁多人。即系你谂下，而家有新政府出现咗之后咧，又话要复建居屋啦，咁会唔会系将来又恢复翻个模式咧？卖居屋又变成可以系房屋其中一个收入嚟嘅、喂，呢个系一个结构性问题嚟嘅。 即系 K 仔提咗问题，基本问题就问翻房委会所谓何事， 系 一个基本问题啦。即系你慢慢个社会转变咧，好多角色咧慢慢转变咗嘅时候咧，香港好自然就倾向于一个即系经营者嘅嗰个嘅 concept。 其实呢个系一个 K 仔嘅问题， 唔系我问题就系其实系要 个营运成本加唔啱数先 啊 吓。即系房署啊，唔系因为应该有咁使咁多钱 咧。你明唔明？如果睇翻香港房屋发展史啦、最先大家都知道啊，即系唔好计50年代嗰啲，因为旧制 式 式系 石硖尾 啊。正式房屋政策72年开始啊，阿麦理浩嚟啊， 麦理浩10年建屋计划系啦， 起到一半咧就发觉咧，即系呢个模式即系唔掂咯，要谂钱嘅问题，因为以前冇钱噶嘛，所以咪要即系同埋个经济又改善咗咧，啲人开始有钱啦，可以搬去居屋，咁咪搞居者有其屋， 然后用居屋嚟养住 居 者 屋系养佢噶嘛，跟住有商场啊嘛，系咪啊？即系而家啊，商场卖鬼咗，即系领回 又冇收入啦， 冇收入啦， 冇收入啦， 居屋又唔准起，咁 又冇收入， 第日将佢恢复翻啊嘛， 有限 啦。所以其实要问嘅问题咧，反而系问新嘅政府啊，既然准备恢复居即系居屋，咁将来嚟讲整个房屋政策，又话梁振英咁叻啦，系咪啊？佢强项嚟噶嘛呢个，即系土地房屋政策，你系咪要答呢个问题啊？如果答得通的话咧，加价或者加唔加价，即系唔系一个最重要嘅问题，可能唔使加都唔定咧，因为将来买翻居屋又补贴翻到呢个公屋，咁使乜加啫？ 咁但系领汇个商场就一去不复返噶啦， 嗰就冇咗啦， 嗰个就冇得我嚟 嘅。所以好多人成日赞人点话佢房屋政策好劲，我啊睇唔到有乜咁劲。我听嚟听去，我听唔到佢有一套好整体性嘅即系土地房屋政策。咁究竟将来你谂而家有几个神主牌？你有房委会， 有 呢、 這 个房协，有呢个市建局，有呢个房协。喂，房协啱啱我都拗晒头， 好贵啊！ 房协一卖嘅楼咧，8000多蚊尺， 好犀利啊！ 你知唔知而家你喺牛池湾上面买豪宅嘅骏园啊？一样系500几，如果系 500几， 大高啲价钱啊！ 唔系，咁佢要回答呢个问题噶嘛？ 啊、 我系见梁振英咁多嘢讲，佢呢样佢唔讲，呢、這个强项佢反而唔讲。 你系咪赞成啊？杨家升， 佢话系香港人可以买，但系佢又冇禁售期，又冇话要三粒星 咁咪咯。所以我真系 好奇怪， 你应该要答嗰啲佢唔答，呢个最叻噶嘛，系咪啫？大家供应咧，梁英出嚟咧，救拯救万民啦，大家有屋住啦，系嘛？喂，点解你唔答啫？啲最重要问题。 呢个佢要答嘅。 呢排咧又教就爸爸星星嘅，知唔知啊？高 满海，高满海系佢 嘅，系啊，系佢顾问吓。 香港嘅即系好熟悉嘅。 所以我觉得啲主席系你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啊！呢个加唔加价系唔系小问题嚟嘅？真正嘅问题个森林啊！即系成个土地房屋政策。 喂，彪仔，跟住你个思路咧，其实呢个地铁都系一样系有相同嘅问题啦。 地铁系嘛？好简单。 地铁个政府系最大嘅股东。系咪喺个公共交通工具 嚟嘅？ 好简单，还富于民吓。 系啊，嗱好简单，你条数摊出嚟就知道，地铁系香港嘅国企。 啊， 地铁咧以前嚟讲咧，未进军大陆咧，嗰啲营运一半咧，主要嘅盈利咧一半，一半系地产啦，即系卖楼啦，一半就系即系运输。而家咧，我哋进军咗大陆嘅，知唔知啊？深圳啊、北京嗰啲叫香港起嘅。你睇下营业额啦，一半喺大陆，一半香港。而香港咧， 收入 即系如果系地铁嘅收入咧，就四分之一嘅啫。喂，四分之一。喂，真正大股东我哋香港七成几嘅人喎、啊。喂，我哋要求即系唔加价，其实系我哋即系补贴，即系我哋益翻自己啫嘛。根本有乜问题呢？我哋都系股东嚟嘅，股东咪净得20%。 我而家益闭台先啊，去广告啊。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上啊！ I get high.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7:46，啊 ，Q 姐，我今朝咪同你分享咗一个报纸嘅大版广告，就喺美国，哇，原来。以为咧炒输咗股票买呢个 Facebook， 原来有得补偿噶吓，我哋香港几时有啲咁嘅机制啦吓？ 你知唔知美国嘅证监会系好鬼死恶噶嘛？ 系， 大家记唔记得我哋都有个股东啦？阿宝哥咧， 系李国富， 系啊，佢其实佢都冇乜理，佢系讲咗一句说话，就唔见咗6000万，你记唔记得？ 但系佢冇承认过失喎吓， 冇承认过失，咁但系都系因为系即系，如果喺美国好严嘅，你犯你同呢个股啊好敏感，就算你唔系自己嘅利益， 系， 因为嗰次就。佢个老友 搭飛機嘛， 问一问佢啫嘛，即系佢差唔多系密认嘅，即系 confirm 有件咁嘅消息，咁就已经 high 嘢唔知。喂，美国真系好严嘅，即系监会。你呢个咁嘅即系大摩今次去推销 Facebook 咧，你系典型资讯不对称，知唔知啊？ 隐瞒咗啲信息。 喂，你唔系香美国好 嘅信息唔系公平地发布， 即系咪意味住香港嘅证监太松咧？ 香港嘅紧 吓，你要做金融中心，而你嗰个整个嘅监管嘅力度系咁弱嘅时候啊？ 唔系，你相对地嚟讲系证，即系证监系你几时有见过？你因为譬如计过去呢大半年里边咧，成日见到一啲爆煲，而家最新连国企都即系出事啦，又各样系咪先咧？即系假数又有， 离晒谱吓， 将啲钱咧就当系自己，即系自己借俾自己咧，又 借俾大股东啊， 免息大佬， 免息添， 新上市嗰啲股即系股票咧，好多根本你知道香港上市嘅程序都要起码3年业绩赚钱，但可以有啲。新上市公司咧，第一次一公布业绩，原来蚀本喎。喂，即系摆明呃噶，冇事嘅，全部而家但系全部冇事嘅。 如果嗰啲创意喺嗰啲地方度系嘛？ 如果喺美国俾人告到，即系告到派度啦，所以咪要赔咯。 今日有个新闻，值得大家去讨论一个可能系好细新闻，就讲到咧，就系食民署咧，就系即系清洗街道，咁咧就系将一啲嘅露宿者嗰啲家当咧，都可能即系整污糟咗、整湿咗啦。咁露宿者咧， 唔系整湿，系唔见 晒，唔见咗，咪扫咗佢啦，冲咗啦，冇咗啦咁样。咁嗰啲家当嚟讲，咁结果露宿者就系即系吓联名去入禀啦，法庭琴日系处理紧案件嘅吓、 都系一个。小额嘅钱债审裁处度， 咁一件嘅小事，但 系老板嚟嘅申报系， 反映小事，但背后反映出咩嘅社会现状咧吓？ 咪即系食环处其实系冇乜人道啦，啊，即系 冇人性啊， 冇 凉薄咯， 凉薄咯，吓佢当嗰班人啊系垃圾咁咯。 你99%啲家当啦，我谂先当垃圾掉咗，去田老区先揾到啦。 点知嗰啲咩家当啊？唔系净系沙煲湾差咁简单。有身份证啦， 乜都喺齐度， 有回乡证啦，有少少嘅财物啦，露宿者都有啲财物噶嘛，全部冇晒， 即系完全唔尊重人哋个人权咯。 咁啊，唔单止 基本人权都唔， 个露宿者发现自己啲嘢俾人充公咗之后咧，就同警察讲，有警察喺现场啊嘛，喂，我想攞翻啲嘢，个警察同佢讲，得，冇问题，你去架车嗰度攞啦，你一行埋去我就拉你，告你盗窃。 哇，我警察都陪佢一齐癫、啊，我唔系好明白，即系搞啲咩出嚟，点解会咁样？ 啊， 即系露宿者，即系香港，即系你话，即系穷人，穷人，即系最基层，即系连家都冇，即系劏房都冇， 冇噶。 即系佢嗰张咁嘅烂鬼嗰张马杂咧，有啲马杂都冇马杂啦，纸皮啦，咁就系佢家当喺一齐度咯。喂，你竟然即系咁样去即系处理个问题？譬如今日新报都讲到啦，就教会就我以前参与好多工作， 系啦， 我哋去派饭嘅， 系咯，点解寻日唔俾咧？ 吓、啊， 赶人、 啊，你整污糟个地方啊，你吓、啊，其实我哋每次 唔俾你派饭，唔俾你派饭， 你又知我整污糟，你唔俾我食好多就执干净嘅真系。 派饭，我哋每次执翻干净 啊， 其实系令到环境更加好嘅， 嗯 啊，即系譬如讲你就即系变咗系完全喺个执法上，你完全即系冇晒嗰种即系人情味，同埋咧即系我就按照个法例办，你就整污糟地方，我就会扫你啦。 唔系你整污糟地方，然后先至去执法，你抌嘢落地下，我罚你1500蚊。都未迟啊！ 喂，咩法例唔准喺街度派饭，喺度唔喺街度食饭咧？ 有咩法例？ 通街人唔帮佢食饭噶啦， 系咯。 嗱，我觉得就系、是，就算你讲法律咧，你都会觉得系选择性执法咯。嗱、啊，我依随便举个例子得噶。譬如你夜晚去铜锣湾啦，呢个今日景隆街嗰条咪 啊， 好旺啊嘛，好多食肆噶嘛。你夜晚去睇下。咪大把食肆将嗰啲台啊，即系全部摆喺上行人道嗰度啦，又唔见食环署去，即系拉人。咁点解呢嗱，我唔系话佢啱或者唔啱或者唔应该拉，而系就话如果你即系而家就好似僭建问题咁啦，即系新界一套 欺善怕恶啊嘛， 欺善怕恶咯，就好简单啦。你肯定如果你走去拉人，你分钟可能俾人揼都唔定嘅真系。 即系你冇反抗能力噶，你系喺社会最低层噶，你 A 都冇得 A 嘅，我咪抌你咯。 系啊，所以露宿者可能要搞丐帮嘅啫，搞丐帮佢得 系嘛。咁而家得个苏 宝，而家撑佢嘅系阿何喜华，喂，好有影响力噶， 揾阿施威 旁边啲红人嚟噶嘛， 揾阿施威系 呢个使唔使列埋埋啲房屋问题处理啊？ 梗系要啦，施威应该要第一时间落区，应该 系啊， 第一时间落区 慰问下呢啲咁样嘅露宿者， 咁啊肯定民望就大增。 揸个拍子簿，担中凳仔， 揸支笔， 去同佢哋倾下偈，系嘛？ 问下佢唔见咗啲咩家当，我记录低嚟追查翻翻嚟。 冇错。 喂，请问我谂起即系早前咧，其实啲露宿者组织咧，就即系佢哋几年前都参加啲系即系喺流浪世界杯咧，打得唔错成绩噶。 出国噶。 系啦，系即系打得几好，咁就谂住喺香港去申请嘅，我哋主办啦。咁啊，似乎就系政府反应就冇乜，就冇人支持呢样嘢。系 啦，冇啦，我哋唔 搞啦， 冇条件喺香港搞呢样嘢。佢惊咧咩咧？惊越嚟越多露宿者嚟香港，佢搞唔掂。 嗱，你讲 露宿者即系个丐帮势力扩展。 喂，大家都去过日本啦，大家记得，其实呢样嘢喺资本主义社会全世界都 会有啦。 即系譬如咧，今日开始之后，但系点解人哋日本处理得咁好咧？夜即系日本嗰啲流浪者咧，好多无家可归咧，系咪？夜晚咧 喺公园都会 喺公园，甚至喺 地方 嘅都有嘅，即系整啲纸皮屋啦。佢朝头早会执好干净，你唔会见日本啲警察走去骚扰佢哋喎。 系啊， 冇噶嘛，几文明啫，系咪啊？整个社会里边亦都好宽容。 咁使唔使又俾啲钱俾啊？呢个系啊呢个警务处长派啲系督察啊，啲唔知警司啊， 去日本 副处长学习下， 话佢乘机公费旅 行，日本学习下，去人哋嗰啲隧道吓，去人哋嗰啲公园嗰度睇下人哋系点样。去處理同埋管理。 其實香港嘅露宿者咧，大部分咧其實都好似即係日本咁，即係佢朝頭早咧會執翻好去嘅，啊，朝頭早嗰度係 執翻 開開門啊，等等，即係好清楚嘅，即係自己有咁自律性。但問題係咧，你如果要你當你係硬要執法咁啊，要咁係有啲阻街嘅，咁係整污糟地方嘅，咁呢啲係咪唔係用啲咁強硬執法去處理咧嚇？ 会啊，咁 处理唔到问题噶，你 半夜嚟嘅嗰度， 又唔会阻到人， 我唔系好明，点会阻街咯？瞓紧觉系半夜， 瞓觉都唔准瞓， 系半夜。 唔系咧，好简单，我睇嘅问题，佢系清场啊，谂住，即系唔系清嘅清场啊。 然后食环 扫走你啊嘛， 加埋警察去踢醒人， 扫走你， 咪就系咯， 六四天安门有冇搞错啫？ 清场 踢醒人哋，喂，点解去新界呢个系荔枝山咗又唔见你？ 咁勇嘅咧，咁勇嗬， 系咯，孭晒啲架撑，原来系俾电视台影嘅啫。 不过琴日拉到球嫌黑啦，系嘛？ 拉到， 我谂都系打烂玻璃嗰个咧，打烂个车玻璃嗰个咧。 嗰个要调查啦，个 嗰个未 知。调查噶， 净系拉到嗰个咧，攞住个纸牌。 都系梁福源唔好咯。如果佢喺个山庄入边有装啲闭路电视就唔同啦，咪即刻拉到人咯。 佢哋 装啲，要装啲高清嘅闭路电视先得。 我谂崇尚自然环境啊，唔好搞啲 high 唔好搞啲咁嘅嘢。 唔系环境有都冇用嘅。黑影嚟嘅啲， 黑影影国家， 啲黑影嚟嘅，影唔到 嗱，今日就新报啱啱都因应呢个新闻咧，边社评，点社评都讲到佢近嚟连串事件，喂，系咪对当政府冇道咧？即系佢就觉得咧，应该系政府应该有翻政府一个嘅角色，应该即系强硬翻啊！呢个都值得讨论嘅。咁啊，心仔有唔同嘅睇法。 政府唔系唔强硬啊，政府对露宿者好强硬啊。 一向强硬到底啊！ 选择性去硬同埋软系嘛？ 但系对嗰啲即系好恶嗰啲人啊，嗰啲好有势力嘅啊，好有组织力嘅啊，或者系喺政府里边咧好有影响力嘅，嗰啲咪退缩咯啊！嗰啲咪即系等你点样做我过两 香港 边个 最 恶 啦？边个最有牙力啊？政府都惊噶啦！ 全香港最有牙力嗰啲，全部都喺新界嗰边 嘅新界嗰边啊！我 或者中或者中环啦， 多位鱼嘅啫。呢个阿周显写咁样，即系多位鱼咁就即系讲到好似就系话，喂，第一首先个先决条件咧，如果呢个政府咧，即系一人一票选出嚟咧，就好有威信啦。咁如果你唔尊重政府威信咧，其实真系即系唔尊重大多数选民嘅意愿。咁而家唔系啦，都唔好理啦。第二就是你自己做嘢咪又系选择性，即系唔使讲第二样嘢。选举期间啊，摆到明有江湖人物干住政治，又唔好见呢、這个即系廉署啊，或者呢个警察局，即系唔系执法，请翻去调查都冇啊。 嗯， 系啊，有冇啊？上海仔有冇事啊？执 法 仔仔有冇事啊？ 第一 系咯， 阿唐英报案噶咯， 咪报咗案，政务司司长报 案啦， 咪就系咯。 啊，前政务司司长报咗案都可以唔处理啊，咁你。点会尊重咁嘅政府啫？威咩信啫？多委员咁，你自己有法子都唔去执行，系咪啫？你都唔能够维持到公正，咁人点样去执行你啫？你反而少少嘢咧，你又喐下又拉啲学生示威揽嘅，执得几正嗰啲，都未喐手已经拉人咧，咁样系。 即系你上次你喺 咁，你讲乜鬼嘢威信？ 荔枝山庄，我哋大家都睇个直播，我点解唔出胡椒喷雾咧？点解一路等佢出胡椒喷雾都唔出嘅？点解上次记唔记得佢示威？一个人一个人啊俾七支胡椒喷雾喷佢。 冇警告已经喷咗，点解冇警告喎、 啊。咁点解荔枝山庄唔出胡椒喷雾， 咁咪囉。 和平示威 喺嗰度你又咁有威信。喺荔枝山庄你又冇威信。喂呢啲威信系有冇威信你自己做出嚟咋嘛。 同样系 所以话周燕好身都唔好写啲咁嘅社论啦。 同样系蓝帽子。是吧同样话要去執法嘅咁得个样粗入又粗返出嚟系咁多咋嘛。 所以即政府威信都唔单止系即系睇佢有啲執法嘅软弱，而系你个執法个准则不一。俾人觉得你个政府就系冇诚信，同埋系唔信任你啦。你唔信任你嘅时候，嗰个反弹力就会好强。但呢方面呢即系睇下即系梁山上台之后呢。即系但而家睇到佢喺即系面对传媒嚟讲都俾人批评佢。你都系亲疏有别。即系啦。即系吴权俾人批评咗，就亲疏有别。一亲疏有别就大家会对你就有一个好唔同嘅睇法。 咪呢个好明显啦，即系譬如唔好理苹果讲嘅嘢或者啱同埋唔啱啊。其实苹果就话啲人事嘅报道啦，过去呢两个月咧，乜嘢报纸都做过，明报做过，星岛做过，即系嗰啲即系外国报章 有啲明 显 系作嘢，系啦，有啲推想嘅，系啦， 搞针对啦，咪就 系咯。你话报流料，明报够大把流料啦，又话陈子正做呢个财政司长啊，嗰梁高美仪啲名咪全部整咗出嚟，全部都流嘢。 政府对此就不予置评最好啦，吓，最啲揣测性报道不予置评啊嘛，好简单。 最流嘅咧，份份报纸都报过，就系林瑞麟嗰个去向， 系 啊，又话佢做政务司司长，又话做。 做政协啊嘛，做咩啊？ 结果读神学，又唔见呢、這个特首办后任特首办出声。 唔系呢啲咪又系选择性咯？你选择性针对咁嘅政府里边，人哋点会尊重你？ 即系完全， 因为人哋会觉得你大细招啊嘛。 报道你唔使理佢噶。 以前嘅做法就好正噶，以前嘅做法最多就话咧，你嗰个报道系完全错误嘅，冇事实根据嘅。就 full stop 㗎啦嘛，你唔使咁多有色嘅语词加落去㗎嘛，咩叫影响人心啫？喺台湾讲影响人心拉得㗎啦， 好大罪㗎。 咁系啊，影响民心。 喂，影响人心同蛊惑人心咩分别 咧？吓，中性少少咧，影响人心可以有好嘅影响。喂，其实可能有好嘅影响咧，因为可能即系 正面嘅系嘛， 好多讲就俾佢心欢呼咧，即系因为阿陈启忠做呢个行委会主席，可能系咁啊，可以正面咁一定负面嘅可以。 你话咧？你话有冇人欢呼咧？ 咁可能都有，咁唔会冇咧。可能我有啲同学都会欢呼。 暴露咗呢个嘅选择系一个即系唔好嘅消息咁样，即系觉得好负面咁样啊，即系已经系即系其实咁我话陈启忠主席冇问题啊，咁佢有资格能力做噶嘛， 有钱有钱 啊，有问题噶，冇问题啊，咁样你梁志雄都做得，点解陈启忠唔做得咧吓？啊，可以好中性睇佢咁样吓，点解反应咁激烈咧？ 你话陈南禄就会欢呼系咪先？ 系嘛？ 冇理由个老细做都唔欢呼啊！唔 都系佢都系救生啊！ 佢都系讲大 山， 都学生啊！ 除咗政府嗰个系讲话佢系够唔够强啊，或者系咪选择性地去系硬净之外咧，就系。喺投資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平台嚟講，我就覺得咧，我哋嘅係證監啊，同埋我哋嗰個係金管局啊，真係冇料到嘅，真係啊！ 喂，嗰個又一塌糊塗嘅。啱啱今日上報咪有個獨家新聞嚇，即係報道咪譴責 呢、這个咩 任志刚， 任志刚、啊、 即系雷曼报告吓，雷曼立法会雷曼报告， 啱我 全部啱啊，系嘛， 梗系啱啦。 嗱，大伯哥唔响度，以前咧喺商台都系啊。我一提到任志刚，我就话佢唔值咁多钱嘅时咧，佢就话你收线。 哦， 咁恶死嘅真系。 任志刚佢老友亲身后边， 哦， 佢亲身后边。 但系陈德林佢就话佢话诶喺度闹好多次噶咯，喺度喺度就吓， 唔值咁多钱，炒佢。 咁啊，能力上啊，陳德林係又係低過任志剛嘅，如果用能力嚟計，應該係低啲薪啦，真 係。但係個架構一樣㗎，成日話佢賺幾多錢揾老襯嘅喂，大佬咁多分析員，咁多人落盤，關佢關你、 啊、 關任志剛咩事啫？ 我保證你啊，即係諗白你去做呢個位啦，一樣賺咁多錢， 係嘛？ 唔係去做嘅其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 而家時間係上晝八點。 香港航空每日直飛東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警方捣破一个暴窃集团，拘捕两男一女。警方凌晨突击搜查油麻地嘅一间酒店，拘捕两男一女，怀疑佢哋系一个暴窃集团嘅成员。同时都搜查咗一部汽车，行动之中检获一批嘅爆窃工具同埋起回部分嘅装物，包括戒指同埋玉器等等。而搜查行动仍然继续。立法会今朝早会继续表决以席出缺条例草案，至今仍然有640多项由人民力量提出嘅修订仍然未表决。会议会喺早上9点继续。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认为香港有三大重要的人权问题值得关注，包括市民参与和改变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警方对示威者增加任意逮捕或者拘留，以其他更积极的策略去阻碍集会自由，以及拥有一个欠缺权力和只能够代表社会部分阶层而有不相称政治影响力的立法会。报告又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正受到更多的限制，传媒自我审查。另外报告都关注选举舞弊的指控，政府因为政治理由而拒绝签发的个案增加，存在人口走私，社会对一些少数族裔的人口有歧视等等。美国海军核潜艇迈亚密号在缅因州维修期间发生火警，其后被救熄，至少有7人受重伤，包括艇上面的人员和消防员。潜艇受损严重，当局正调查起火的原因。美国军方就透露，火警对潜艇的核设施并没有造成影响，但是对潜艇的其他区域就造成广泛的破坏。而负责美军潜艇事务的官员就说，迈亚密号的核潜艇上面的核设施在2个月之前已经关闭，外界不需要担心核安全。内地维权人士陈光诚抵达美国之后，首次接受传媒的访问。他促请北京当局检控违法的地方官员，认为这样有助中国建立法治。陈光诚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说，他的家人和协助他逃出软禁的支持者受到粗暴的对待，是完全违反中国的法律。他又说，假如当局迅速调查和检控违法的官员，中国可能会相当快地走上法治之路。不过如果地方官员继续任意妄为，他家人的情况可能会欠佳，中央政府过去数十年着重建立的法治亦都会彻底被摧毁。而他哥哥陈光福星期二的凌晨就逃离山东的住所去到北京。陈光福说，曾经被山东的官员殴打。 对，我的腰带是牛皮的，非常非常坚硬，他们给我抽出来，抽出来后把它溃了一下以后，因为我的手反绑在后面，就抽我的手，我的手大拇指到现在还没有，就是有一种麻木的感觉，没有知觉。 而陈光福都说，当局不应该控告他的仔陈克贵。长远方面，道指是收报12529点，升33点，纳指是跌10点，是收报2839点，标普500指数是收报1320点，升1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的2-3日的骤雨会逐渐增多。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8:09啊，咁我哋送走咗阿黎泽奋同阿李锦鸿。记唔记得几时候我哋喺直播室度一齐咁样吓做节目？ 哇！你讲历史 嘅咸丰年代又吓， 咸丰年代嘅咯。我哋一开波嘅时候，翻嚟我就问你呢个问题啊，你考下你记性啊。1998年咯， 系 1998年，距离而家十几年啦， 十几年啦。 点 解嘅时候我哋会喺直播室一齐做节目咧？ 我都好意外嘅，嗰阵时突然间收到个电话，喂，听日翻工啦咁样， 等于今次又收到阿邓景辉电话一样， 翻工啦咁样，又系奇怪，我同我大班始终都系即系冇乜同台做个节目， 系 上次就因为佢有事， 嗯， 咁啊于是咧就即系临时拉夫， 讲得咁暧昧，咁有啲人好似我咁，即系冇乜记性， 发生血案咯，血案啊，咁清楚啦，系嘛，咁啊。临时拉夫就叫我上嚟，一做就好似大半年啦。 系啊， 吓咁啊，今次咧就唔系，今次大班就放假， 系 好似系飞咗系咪？ 啊，佢寻晚飞咗啦， 飞咗啦，佢放假，放几日假啫， 几日啫， 去咗美国，咁啊就话喂，要上嚟蹬下脚啦，咁又玩下咯，系咯， 咁你今日点坐的士嚟啊？嘛？ 我唔系坐的士嚟，好似坐你嗰个的士嚟，啊坐架系非常之点对点到点嘅的士，系啊， 的士加价咁我真系唔明嘅，有时候真系好奇嘅。我哋做媒体嘅人咧，就系梗系去揾一啲独家新闻啊，梗系向难处系去系要求啊。但系我哋啲吓报人朋友入咗政府做副局长之后，咩都话用个简单嘅方式解决问题，点会咁奇怪嘅？ 都好似冇解决到任何问题， 佢意图拣一个用嘅简单嘅方法啦， 咁但系而家就系连简单嘅方法都解决唔到问题啊嘛，就的士团体咧， 踩逼嚟噶， 主要就系嗰啲车主团体啦，应该咁要求就加价，咁市区就加$2落期，新界加$2.50，咁啊，寻日咧就叫停咗， 咁你做司机啲又冇着数啊嘛，咁梗系唔赞成啦，系嘛？ 司机冇着数，佢哋嗰个论据咧就系话一加价嘅话咧，就车租咧就会加噶啦咁样。咁啊条数啊咁计嘅，佢哋话咧大概即系话市区的士日更咁啊当收入啦吓，收入啊即系做咗几多支期咧，咁啊大概系1200到1300日咁上下啦。成本就360到390。 一加价咁啊，梗系啲啊乘客会少咗啦 吓。咁啊130就受气费，咁啊加咗价开头会少咗嘅，后来就会适应嘅，可能会。咁啊每间嘅收入又多600蚊。咁大概咧就每个月咧就600蚊到啦，每个月就10000蚊咁上下。不过佢话加价咧，一加咧就会将嗰个收入咧几乎系同个车主对分嘅，即系加嗰个部分啊。 对分咁即系有得分到，我成日惊住咧就话唔单止系冇得分，仲可能要 开头可能少咗，但系后来咧就佢话每日大概多20蚊咁上下啦。 20蚊啊，哎呀！ 最多系咁啦，咁有啲可能冇添咁，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加价就冇乜着数。咁有啲的士司机团体就话，不如用燃油附加费会好啲啦，咁样。嗱呢一点我又唔系好明，即系燃油附加费咧，可能个弹性会大啲系咪啊？阿林伯，弹性会唔会大啲？ 但系我印象之中咧，油公司咧，我作为一个驾驶人士，净系知道咧嗰个有个咁嘅可能歪理啊，或者可能个错嘅观点系咯，加得快，减得慢嘅。 系啊， 咁如果应用落呢个石油气度，咁对呢个系要负责去打气嗰啲咁嘅的士司机，系咪有着数咧？ 嗱，都会有相同嘅问题噶，即系你燃油附加费个手续系点嘅咧？好似阿邱成武话斋，成套嘢唔同晒噶咯，又要我哋即系政府官员啦吓。要再谂过咯，又要立法嘅咯，搞好耐嘅咁。 咁即系佢系经已预测咗，系咪即系或者预见到啦？立法会咧，系啲议员又会同佢系作对咧？ 嗱呢一点咧，就佢慢慢去谂啦。啲议员点样谂？但系我有一点咧，我想啲司机大佬，即系而家听紧数码台嘅司机大佬啦，打个电话嚟啦。我哋个电话系呢个 1872111吓， 可以打电话嚟 1872111 解下俾我哋听嘅。燃油附加费对司机大佬着数啲啊？系咪咧咁？因为有一个理论就 系 咁嘅。你加燃油附加费，车主都可以加车租嘅啫，得唔得先？ 讲到话燃油附加费好复杂，咁我又想阿邱成武或者想佢阿郑宇话咧，唔该啦，去民航处问下啦。咁人哋都系吓，航空公司都有燃油附加费噶， 咁你点样监管嘅咧？机制又点嘅咧？ 系咯， 有咩唔同咧？有啲咩去借鉴嘅咧？真系啊， 咁啊呢、這个就法例系点样定嘅咧？ 系咯，系嘛？唔好话俾我哋听，局同局唔去倾得噶 但系实际操作系点样做嘅咧？ 系 会唔会令到啲车主都乘机加车租？而且加得更加密嘅咧，咁样 咁你即系仍然咧系揸车嗰个或者租车嗰个车，个司机仍然都系冇乜着数， 最后冇着数咯。 但系最唔好嘅就系咧，如果令到啲乘客咧俾多咗钱，然后嗰个司机咧可能佢又冇即系冇一个系额外嘅补贴嘅时候咧，可能啲工作态度都差咗个会 唔出奇噶。咁所以即系而家成个。即系的士加价嗰个即系争议咧，就会喺呢度。究竟乜嘢嘅加价嘅方式啦？加就要加噶啦。即系头先听阿 Q 仔讲，佢话呢个超级通胀咧嚟紧啦， 嚟紧啦， 全世界系印紧银纸啦，准备。咁啊，呢个超级通胀嚟嘅时候咧，加价就无可避免嘅。但系点嘅加价方式，然后先至即系实际，我就强调好简单嘅啫。我认为咧，劳动咧就应该有相应嘅收入嘅。 系 你唔可以劳动完之后仲得个吉，唔单止仲少咗收入咧，就系唔啱唔合理嘅。 系咯，如果我哋成日都讲话吓，要咧系大家都分享嗰个系经济嘅繁荣啊，又话我哋有个和睦家庭啊，又话有个吓、啊、好嘅生活质素咁，又话如果你连嗰个系基本嘅生活都照顾唔到嘅时候咧，个有弊艺啊，真系。 好，听下广告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搵间咖啡歇下先，坐满人嘅。咦，有个位置、啊，小姐有冇人噶？ 套戏结局太正啦、 啊！咁多人一齐上网，咪大塞车？ 掂、啊，一啲都唔窒，未试过咁顺啊！ 咁犀利，你用咩台噶 ？WiFi 两个月免费啊！你用紧咩台都得， 正、 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老公，点解你识整溏心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啲副局长咧就话俾我哋听，哇！咁咧如果系用呢个附加费嚟增加收费咧，最终就会出现咗多次嘅加价，然后增加咗乘客嘅负担，咁亦会咧系对乘客咧造成咗混淆。哇！几时候啲官咁锡住啲顾客咧？我真系唔明，嗰啲系的士司机嘅顾客定系佢嘅顾客嚟嘅咧？ 喂，另一方面咁，的士司机都揾食噶。当你嗰、那个即系石油气加得咁犀利嘅时候。你要申请一次加价又咁难，而且亦都系俾呢个车主食晒吓，喺嗰、那个即系、就是、车租方面咁你点样照顾的士司机嘅收入咧？另一方面你要谂呢个问题嘅，佢哋好多人嘅，佢哋一家大细嘅，啊，即系喺屋企要等佢开饭嘅，咁你唔使考虑佢哋嘅咩？ 系 嘛？ 一家大细咁佢就如果系讲人数嚟讲，梗系乘客啊多过呢个行业嘅人啦，系嘛？ 得唔得？作为一个政府咧，一定要即系照顾吓方方面面嘅，用啊吓呢个梁振英嘅说法系嘛？要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先得噶嘛？ 我哋听下啲业界人士嘅意见啦吓。咁、我哋电话度咧就有呢个的士小巴权益关注大联盟啊，阿黎铭雄，早晨黎生， 黎生早晨， 早晨早晨， 点睇啊？你觉得？ 我就如果你问我咧，我系一向都系主张应该有燃油附加费嘅。 燃油附加费， 系啊，呢、這个系对乘客、对市，即系对呢个司机，亦都对车主咧系公平。 喂，我哋先讲而家啲团体要求加嗰两蚊两个半先啦，讲下呢方面先啦。 嗰、那个咧、就我都好清楚嘅，咁就系部分咧就因为系你都知啦，通胀系高企啦， 系啊， 其他嗰啲零件啊、维修啊都系贵咗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啊，另外一样嘢咧，司机同车主咧一定系对立噶啦， 啊，唔系唇齿相依咩吓？ 雇主同劳工都系咧系互立噶嘛，系对立噶嘛，系咪啊？咁啊，当然即系。佢哋咧增加嘅成本咧，咁佢就希望咧能够会补翻佢哋嗰个增加啦。但系咧佢上一次加价嗰阵时咧，主要咧就系话系嗰个保险啊，保险费咧就突然间增加咗成万元一年。 咁咪就揸住呢個理由咧，就要增加嘅。 嗯 咁啊，如果而家呢一次咧，咁佢哋就係觸發起呢個增加嗰個支條咧，就係話嗰個石油氣突然間喺三個月之內咧，係漲咗兩個幾銀錢咯。咁啊，所以令到佢哋咧。就嗰啲司機啊，太當命啊，話要佢減租啊，攪唔夠噶啦嗰陣時，即係喺呢段時間根本咧，有啲人有啲司機代表咧不盡不實嘅，根本喺呢段時間係冇人加過車租嘅嚇，即係我係做中間人咧，點解我係冇車，我都唔加車嘅嚇，所以我就唔會話咧就幫邊一邊嘅，咁啊至於咧而家佢石油氣咧佢嗰個漲價咧，我相信一路都會持續嘅。嗱，由幾年前又即係由呢、這個有用石油氣至到而家咧，足足升咗近幾倍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喂， 至於咧，你去問 黎美雄啊，我想了解一下啫，即係你話你又贊成燃油附加費啦。 係啊，係啊。 燃油附加費個機制可以點樣做法咧？ 燃油附加費冇啊，我哋開會嗰陣時我都有個，我話燃油附加費等於一個。上方冇变的嘛，平时是摆一次等一等生锈的嘛。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就拎出来做一把尺。即是我们当然呢当入燃油附加费的时候呢就是定了在哪一个水位呢就作为一个标准了。当这个燃油呢是超过了这个水位之后呢 就加了。 以他来到做一个尺量度。需唔需要加價咧？ 即係所謂加嘅話，係咪 加費咧？咁 好似好似內地嘅做法，有啲的士 又係 俾多一蚊咁之類。 翻嚟咁，你咪取消咗佢咯，係咪啊？ 咁做乘客嘅點啊？係要每朝早坐車嘅時候，係咪要去打個電話先知道今日個附加費幾多咁咧？嚇！ 咁啊，應該唔係嘅，應該有一個月或者兩個月之內就要做一次。 係 啊，咁即係我哋而家石油氣一個月做一次嘅。嗰個價格係一個月，每一個月咧就調整一次啊嘛。咁你都可以用呢個機器咧嚟去做，唔能夠話啊，今日就加一蚊，聽日咧就取消一蚊或者加一蚊咁。咁呢個唔可以日日去計噶嘛， 係 嘛？只能夠用一個月啊，起碼一個月去計咯。呢個主要咧運輸主任唔想做嘅，因為咧咁佢咪個個月服侍你。 冇法子啊！啲副局长都唔想做嘢，咁运输署使乜做嘢啫？系嘛？ 系啊，所以佢我相信议员咧，大部分咧都赞成呢个燃油附加费嘅。 系 咁，所以我寻日个见听佢哋个个都系希望咧，就系建立呢个燃油附加费咯。 咁但系亦都有人咁讲啊，车主都会睇住呢个肥肉噶嘛？你加咗燃油附加费，我会 加 车租先。 噶嘛？ 我唔会加车租先。 你加咗上一次我哋最早嗰阵时，我申请一蚊燃油附加费，咁啊，正交资本咪将我哋嗰个 cancel 咗咯。但 cancel 之后，跟住佢就话嗱，你申请加落个标啦，咁系都要你加落个标度。咁都冇计噶，咁佢唔想做嘢嘛。 即系你意思话车主咧就会，如果你加落个标度咧，佢先至会加费。加车租，你唔加落个标度咧，佢就唔加车租。 好嘛，系嘛？但咧，如果你仲有一样咧， 系咪真系咁好死噶？ 系咯。但系黎炳华都有啲系车主系司机嚟噶嘛，佢都知道咗嗰个系情况点样，佢都会同啲行家分享噶。 佢都咁啊，当然佢有。 嗱，又或者佢都系租一间出去噶，咁嗰间佢明知噶，喂，日头或者晚黑嗰间原来咁样个好食好多噶，咁你加翻廿皮日啦，咁样 会唔会啊？ 不过咧，我还嚟讲一样嘢啦。而家香港系一个市场经济咁啊。如果系司机又搵唔到食嘅，佢系劈车啦，系嘛？ 嗱， 我哋小巴咧，即系小巴系啦，而家好多劈车噶，搵唔到食，我就俾翻架车你咯，系咪啊？即系咁解啫。但系而家又讲个公道说话咧，而家司机又搵到食嘅，啲的士司机又搵到食嘅，打埋都搵到。定白啦， 每日系嘛？ 如果系勤力嗰啲啊，起码搵成千蚊都有。 呢个系净玉嚟噶，四五百系玉嚟，即系已经系实收四五百，你意思？ 实收系，系嘛？ 实收四五百。 我而家讲嘅梗系话实收啦，冇理由话，因为你车租都唔得，车租油都唔够啦， 都三百六、三百九啦。 而家搵到成差唔多五百几六百蚊呢个， 唔系油，唔系呢个气啊， 油啊，个成本系要成六百蚊嘅。咁你如果唔过千蚊生意咧，你根本就 啲司機都唔想同你做啦，因為你仲有啲其他嘅額外嘅支出噶嘛，有陣時俾人抄張牌啊，係嘛？有陣時咧就甚至有陣時不小心，可能有陣時會罰幾千蚊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呢啲咧就都要計埋落去佢嘅收入，所以咧司機大約咧平均都要揾到萬人。 阿黎炳河，業界可唔可以咧？係真係嚟一個大和解啊！嗱，我而家揸住呢個《愛國報章》大公報，佢標題咁寫：業界內控申請被叫停，的士明年三月前不加價，窩火啦！真係一拍兩散。 你問得好好啊！呢個實際咧，當初咧，大家咧都係喺呢個會度咧， 係 即係統一咗個意見嘅， 係咯。 咁然後咧，先至運輸署咧，先至會同你提上嘅啫嘛， 係咯， 係嘛？ 你哋有矛盾嘅時候咧，就啲官好叻嘅啊！你哋冇一次睇法啊！你哋傾好咗先嚟啦，咁樣啊。 喂，呢個全世界立法會就邊一個會啊都冇一致㗎啦，梗係少數服從多數㗎啦，係咪啊？ 係 啊，即係嗱，呢個講公道説話咧，就一冇可能一致。 如果你咁样讲，啲车主输硬噶，你呢啲司机多过佢噶。 嗱，我而家话嗱啲内幕你听啦，啲出嚟嗰啲咧，根本喺个会度嗰啲签，即系佢签埋纸咧系赞成嘅。 系。 咁而家咧，佢又出嚟反对咁，咁呢啲都冇得讲噶嘛， 系 啊，呢啲好难嘅，好难，即系你想话绝对统一就冇可能。 系 啊。咁点解决呢个问题咧？ 咁啊，政府即系我觉得政府系做一个裁决咯。我就公道讲啦，要政府做裁决啱嘅。政府咧要佢都掌握到数据噶嘛，佢唔系完全 唔系政府。你讲系交通啊，交通部啊，定系呢个系局方啊，定系嗱，定系话呢个系交通咨询委员会咧吓？嗱，咨询委员会好似支持你噶喎吓， 橡皮图章嚟嘅啫，交咨会 系嘛？ 系政府先至系咁讲。 喂，我想问下黎明雄你啊，喂，点解政府咁抗拒燃油附加费呢样嘢咧？ 我想问下你啦，你想坐喺个办公室度话话好啊，即系话成日喺度要走出嚟，又要派纸俾翻你啲人，今次啊呢个月要加价啦，或者打价啦咁。 即系纯粹懒啫。 懒啫，你官唔想做嘢，做嘢惊错啊嘛。 冇错啊， 佢。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嘛。 做咗个机制出嚟咪 系咯？而家咩都电脑化啦，系嘛？又有呢个流动嘅网络，有咩使乜派嘢啊？吓， 输入去 个制咪得啦，系嘛？ 呢个政府咧系即系咧系唔想做嘢嘅政府嚟嘅，所以我哋香港而家停滞不前咧，就系因为政府啲公务员，第一阿董生嗰阵时又霸持唔到嗰啲。公务员，第二咧，公务员自己自讲嗰阵时咧，佢又唔想做，咁啊香港佢就停滞不前咯，系嘛？ 喂，你支持嘅 CY 会唔会好啲啊？ 我咧就唔系话支持边个嘅，我系讲希望讲有得变 啊。 嗱，呢个系我支持佢嘅理念嚟嘅。而家我接触嘅市民咧，我相信我亿万富豪，我又系我个会员。分之唔得晚咧，都系我个会员。咁我十分之嘅民情嘅。大家都喺度咧，就想睇见个政府咁样咧，都希望政府咧会有一个改变啦。所以我都顺便你问到我呢样，我都呼吁啲议员咧，你俾人哋去做下先啦，你唔好而家咁弹平人哋咧。俾个机会人哋去做咗嘢先，做咗嘢唔啱咪闹佢咯。 系黎炳华，头先你讲过啦，一路你系话赞成咧，系有一个嘅燃油附加费啊，咁系点啊？系每程系计啊？有冇计划啊？行几远先至有冇豁免嘅咧？吓，同埋系嗱，头先你讲过每个月计一次啦，吓。 啊嗱，你比如咧每个月感度嗰个燃油附加燃油嗰个涨价或者跌咧， 系 就喺嗰呢段时间咧就决定下一个月咧系起啊，即系跌啊。即系或者取消佢咧，即系话加一蚊啊咁，你咪用呢个方式咯，系嘛？ 呢一蚊系举例噶，唔系真系一蚊系嘛？ 就净系要一及呢个小的士噶，因连小巴要一及噶， 系， 因为咧小巴咧亦都好惨噶，而家 系 嗰个燃油附加费，你如果要申请加一毫子咧，要喺个月会初头就两年咧，加一毫子啫， 减翻啦， 初头两年， 系。 所以咧，呢个系对我哋业界咧，就而家所以小巴请唔到司机噶，请唔到司机啦。你而家即管行去 出去咧，架小巴都接住咁住喺度请司机。 嗯， 同埋我听讲有啲系线路咧，就系、是、因为咧车唔够咧，就好多时候喺站头咧等好耐啲 客啊。车唔够，系冇司机。 啊，冇司机。唔系，咁但系对乘客嚟讲，佢唔明噶嘛，就冇车嚟嘅咗，佢个车唔够噶啦。 系啊，佢请唔到司机嘛。 吓吓， 都系运输处知噶呢个呢、這个情况。 系系系，喂，咁有啲业界人士又讲过，不如俾佢加位，加两个位得唔得啊？ 唔系加位个问题啊，呢、這个加位咧就 都解决唔到 一个问题嘅。你请唔到司机咧，就系一个大问题嚟嘅。 O K， 点解咧？你请唔到司机就冇人揸。 系。 冇人揸咁就即系你冇办法 做到。即系唔使喐啦，唔使喐即系做唔到生意啦。 最低工资咧系有一个即系连锁反应嘅。 O K 吓， 佢去做康间啦，我不如、嗯、我喺你揸住架车带你啦，吓、嗯。 喂，倾到呢度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的士申请起标加价两蚊到两个半，但系部分嘅的士团体反对。原本倾向批准加价嘅运输及房屋局，琴晚改变立场，话要等待业界达成主流意见之后，先至重新考虑加价申请。喺琴日嘅立法会会议上边，议员批评加价只系有商会同埋车主得益，因此反对加价，建议实施燃油附加费，协助司机应付高油价。政府当时就话，燃油附加费嘅问题复杂，远水救不到近火，倾向批准加价。但系加价建议并唔系所有嘅的士团体都支持。运输处晚上就话，的士业界三四月同政府开会嘅时候，大部分嘅团体都赞成加价，但系部分嘅的士团体现时改变立场，反对加价申请。处方认为业界已经出现分歧，会待业界达成主流意见之后，先至重新考虑。香港仔寿山村道星期二发生入屋行劫案，警方经过调查，在黄大仙和青衣再拘捕多两名分别28和32岁的本地男子，令到被捕疑凶增加至4人，他们正被扣留调查。早前落网的两名疑犯已经被落案起诉，今日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案中仍然有大量的赃物未被寻回，相信已经成功瓦解一个有组织的盗窃集团，拘捕主脑，但是仍然有成员在逃，估计集团亦都涉及港九新界的一连串盗窃案，而警方正通缉另外两名的涉案男子。美国国务院发表2011年度人权报告，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报告说，中国当局加紧采取措施，禁止活动人士表达意见，压制公开讨论，特别是在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方面的人权状况恶化。这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又提到中国政府对境外媒体的中文、维吾尔以及藏语广播的干预，当中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的中文广播。报告发表之后，中国官方人民日报刊登记者发自华盛顿的文章，批评美国政府无视中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进步，对中国人权状况全面抹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回应华府早前发通告，要求持 J1 教育签证的孔子教学中国籍教师在下个月底之前离境。他说美国会努力解决签证混乱的情况，尽量避免任何教师因为签证的问题而需要离开美国。他说国务院早前的通告并不是针对孔子学院，而是要确保外国学者和讲师签证的类型是正确。目前美方正调查有多少人受签证问题影响，稍后会再发出一份更加清晰的通告。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咁啊，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方向，近呢个南丰道嘅快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吓，车龙排翻后边嘅叶兴街啊，熄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顺势睇返港岛区嘅车龙先。咁港岛告示打到嗰件时龙尾湾仔运动场㗎。另外东区走廊落返红隧顺和广场。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呢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呢暂时就无需要揀封字㗎。西区方面啦，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见到龙尾啦，现时又加咗啦。排返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㗎。哎呀，讲开个的士是否应该加价，真係各方嘅意见都不同啊。哎，你睇最近个市跌得咁紧。哇，尖沙咀同埋弥敦道嗰啲吉车啊，真係车龙啊排过地铁车厢㗎，一样咁长啊。嗱咁啦，政府应该咁样，我建议啊，今年就每人派6000蚊呢个的士现金券。好啦好啦，到时市民司机车主三赢啊，成个市都旺晒系咪。哎，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一样好旺㗎，排返去爱民村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现时排返去呢个骏发花园。咁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呢去到呢个芜湖街㗎。咁东隧过返香港亦有龙尾，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呢，排返去电话机楼㗎。新界区2条隧道，私隧出返九龙方向去到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就浸大国际学院㗎。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又去到边呢，继续枕住呢个沙田马场啊。啊，大妹呀，新光戏院呢日前正式开锣啦。哇，以后我哋可以继续听多啲粤曲啦。 咁传统嘅中国文化真系要接触多啲至得啊！好似嚟紧嘅星期六夜晚7:30去到9:30咧，沙田新田围村5楼嘅街市平台有个粤曲演唱会啊！到时大家担定凳仔欣赏精彩嘅粤曲表演啊！特别我哋班80、90后真系只趁呢个机会了解多啲呢个粤曲嘅文化至得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而家交水费更加方便啦，因为全港超过1000间便利店接受市民用现金交水费。每次缴费上限是5000蚊，市民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的资料，包括缴款单编号、缴款日期和时间，同埋缴付金额等，确保冇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浏览水务署网站或致电2824-5000查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嘅吓。 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8:38啊！有时你听咗啲政府嗰啲政策嘅系话咩理由啊，做咧做乜啊，或者有时我哋会精神分裂嘅。 点解咧？ 喂，几时候会我哋知道原来话原来咧加价咧呢个系的士加价都要听下啲业界嘅主流意见 咯？有主流意见咪听咯、哦，有冇啫？ 吓、啊， 有冇啫？ 唔系。大佬，佢中意点就点噶啦，吓佢需要听嘅咩？吓、 哦。有冇主流意见呢？而家好似冇嘛，系嘛？ 哦，咁即系冇主流意见就唔使做嘢。 因为业界呢、 啊、喂，佢做咗，喂，我哋话做咗调查啊嘛，政府知道人哋系少咗几多入息， 因为业界就有唔同嘅利益集团啦。 系 司机嘅利益，黎美雄，我同意呢一点啦。司机嘅利益同埋车主嘅利益咧，就真系对立嘅。 对立嘅 吓，又或者系有 点解会对立咧？ 就或者有分歧嘅， 唔系叫唇齿相依咩？我觉得系， 即系至少喺个收入嗰度，你收入多咗，我同你想同你分身家，咪对立咯，好简单啫。喂，政府自己都做咗一条数出嚟噶， 除非佢对自己嗰个掌握嘅资料都系唔啊，认为嗰度系有疑问啦，或者唔可靠啦，或者做嘅方法有问题啦，系嘛？ 数就唔好复杂嘅，不过就要花啲唇舌讲嘅。我哋都好简单咧，政府个讲法咧就系话咧，2011年嘅7月至到12月咧，租车嘅司机咧每月嘅平均嘅净收入咧，就系12,500+ 系。 一个月啊，净收入啊， 咁呢个刚才同阿黎生嗰个都好近啦，咪400蚊日到啦， 扣晒车租啊，扣晒油啊，嗰啲咁啦，扣晒气啦。但系到2012年嘅1月至4月咧，即系今年咧，就系跌到11,949蚊。 你讲系市区的士啦吓， 市区的士 系吓， 咁就新界的士咧，都系新界的士就实即系算做升得咁多啦，升得咁多啦咁样。咁所以你计计条数咧，就原因系好简单嘅，就系石油气贵咗。咁所以佢哋要求燃油附加费咧，我认为咧就某程度咧系合理嘅，不过系应该点样计咁解啫。咁但系政府咧就好有保留，政府嘅保留就咁讲嘅，根据呢、這个即系运房局运输署俾立法会文件咧，佢话有两点啊，好难解决嘅。第一，如果调整而独立于恒常车资嘅呢个燃油附加费嘅调整机制咧。对乘客同埋司机都造成混淆啊，容易引起司机同埋乘客之间嘅纠纷，甚至可能出现被滥用嘅情况。一啲不法司机或者以燃油附加费作为滥收车资嘅借口。第二咧就系附加费跟随燃料价格喺唔同时期咧要有唔同嘅水平，乘客往往难以清楚知识应付车资嘅金额，一同二都一样啫。 总之我听咗之后得一个印象就系唔想做嘢， 唔想做嘢 啊， 系咪咧咁？我哋一位司机大佬，我哋个电话系18721111，郑先生你好， 早晨郑生， 啊你好， 系你系揸的士嘅，市区定系真假？ 系啊，市区， 市区， 系点睇啊？ 嗱，即系年我哋做1,000蚊生意， 系 就500+ 纯利， 系 500+ 纯利，今年做1,000蚊生意，400蚊纯利都冇，得300+ 蚊。 因为啲气贵咗，系系嘛？ 系啊，因为租又加咗，石油气又个个月加。 嗯哼， 根本啲车主即系好坦白讲句，你亦都要为佢谂。喂，佢个牌值570,000，佢1+ 唔加你租，你话俾我听， 嗯， 系咪先？ 嗯， 570,000投资咁大嘅投资，政府啊地铁投资啊咁多年都未减过一毫子价啦，唔好环境嘅。只有加嘅啫，啱唔啱先？ 系咁啊，郑生，你有冇考虑到啲坐嗰啲乘客嘅负担能力咧？吓， 嗱，讲咗业内先啦，讲咗业内先啦，吓，业内嚟讲，我讲句，搵唔到食，咁啊偷下拐骗，乜嘢都有人做噶啦，你揸住架车成600+皮费，如果嗰日做唔到嘅，好多司机发癫嘅，你已经 发癫， 真嘅， 发癫于是点啊？ 發啲未亂咁嚟咯，好多都係亂咁，即係變咗。 即係見到啲係外國遊客咧，就話俾你聽呢個美金嚟嘅呢個 就劏佢啦咁 啊！真係嘅呢樣嘢，我哋行內係真係可見到。 係。 好啦，講乘客嗰方面啦，係嘛？講乘客嗰方面，我講句，好坦白講句，香港依家係搭開的士嘅乘客，佢加唔加佢都係照搭嘅。 係。阿森哥咪又啦，佢自从佢唔揸车之后，佢就系你哋嘅忠实拥趸嚟噶啦。 因为而且咧，最舍得搭的士嘅咧， 系 就系啲公务客， 公务客系， 因为出下工啊嘛， 出下工钱嘅嗰啲系，一定系舍得嘅， 系 啊。咁样我讲句啊，你话如果你话做即系点解的士礼拜六礼拜咁难做咧？因为唔使翻工。 咁即系5日上班咧，你哋又唔欢喜噶咯噃？ 唔系唔欢喜，即系讲真句啊！你谂下，车主佢亦都唔会俾你休礼拜六礼拜， 系 系咪啊？ 喂，阿郑生啊， 咁样我哋 讲咗咁耐咧，我哋又翻个正题啦。你系赞成加价定系加燃油附加费咧？ 我想两样都加。 好嘢。做人唔好咁大上头啊，得唔得啊？ 即系你问你问我，你问我，我身为个司机嘅， 系 我系咪想问人都讲？ 唔系唔系，咁我想知道咧，就即系因为 理性啲啊，理性啲吓， 即系啲业即系 理性啲，即系理性啲，正常加价咯。因为点解咧？无可否认，你加价就 系 加价， 系 即系你就算你点样加，车主都系要加你租啊，除非你唔加， 系咪？可唔可以好似公屋咁啊，有翻啲舒缓政策俾啲乘客得唔得啊？ 叫香港政府出多500个牌，个牌即刻冧咗落嚟，即刻唔会贵租，敢唔敢啊？敢唔敢？ 喂， 唔系啊，狼镇应该能够胆噶，你唔好向佢提出挑战啊！真系吓， 呢个意见真系好噶。 喂，但系你多啲车咪搵唔到食啦，咪郑生。 唔系喎，吓你多二三百，多二三百架车点会搵唔到食啫？只系啲车可唔掂啫嘛。 哦 ，OK。 喂，多谢你先吓，听到呢度。另一位系吴先生，吴生你好。 早晨，吴生。 你好，你好。 早晨啊， 赞唔赞成发多啲的士牌啊？ 系。 问我。 系啊，问你啊。 问你啦。 发多啲的士牌梗系好啦。 真系？点解啊？ 梗系。 多谢香炉噃。 仔多得几多啊？ 多几多啊？都系咁啫。 只要有。几百部车，一百几十架车晾住喺度冇人揸， 系系， 佢就要减车租噶啦。 系咯系咯，咁呢个会唔会真系先系最好嘅方法咧？吓， 多百几多几多二三百部的士喺度， 系 根本就唔会点影响我哋收入嘅，而家万八架的士啊嘛，计数都识计啦， 系 喂，讲翻 如果佢有几架车晾住喺个车房或者。晾咗个街俾差人抄牌，我哋同佢看车噶嘛，的士机。 喂，讲翻呢个加价先啦，你宁愿点样加呢？如果真系要加嘅话， 嗱，我觉得咧，燃油附加费咧，因为嗰个气价咧就变化好大嘅。我哋由最初成日起的士啊，一个九毫几，一个九毫半，一公升，去到上一个月六个几，六个一，六个二，有啲仲好六个。成差唔多要七蚊嘅， 即系喊都系嗰句。 倍数争几多咧？ 嗯， 假设我哋一日入多100蚊汽钱， 系 换句话讲，我哋喺一个月头少咗3000蚊个。 系系， 嗯， 啊，头先以政府头先一位讲出嚟话，的士司机平均12000蚊收入， 呢个政府调查嚟噶，系。 如果我当用住佢个数字先啦，如果系入气入多2000几蚊，即系我换句话讲，你一个月头俾人减咗2000几蚊人工，你喺出边一个打工仔，有老细，我哋冇老细啊，打工仔佢12000蚊人工。少2500蚊 粮 俾佢得唔得？ 得唔得 啊？系啦，吴生嗱，我咧成日都系咧讲啲废话，大班如果喺度成日闹我啊，我就提出啦，喂，可唔可以个机制唔同咧？可唔可以系嗰个系呢个系燃油费系由个车主喺嗰个租金嗰度扣得唔得咧？当然要抬起佢啦，当然，当然之后就唔系300几400蚊日噶啦吓，咁啊掂唔掂咧？ 的士司机系自负盈亏噶嘛， 冇咁自雇人士都可以由个车主同佢睇数啊嘛，系嘛？ 我哋同车主嘅关系咧，就俾几多租佢 吓。 我哋又揦住架车咧揸，搵到几多钱就翻架车 咪就系咯，系咁计嘅啫嘛。 即系我哋俾人抄牌，我哋付出就我哋嘅事嘅， 系咯。 所以你阿林旭华你讲嗰个咧，就大班。听到一定闹你， 系咯，我就话佢喺度实闹我噶吓。咁但系你嗱呢次吓， 我就觉得咧，嗰个燃油附加费应该趁而家咁多人要求咧，就应该将佢定咗一个恒常嘅机制。 嗯， 即系永远都咁执行，因为咧燃油附加费系个个月都会变嘅。 嗯， 即系燃油啊，个月变会变得好犀利嘅。 我问多你一个问题先，会唔会令到车主会加车租咧？你认为？ 车主其实是随时可以加车租的。 是啊。 但是燃油附加费呢啲油多了我哋知道佢又冇乜直口加。 冇直口加。 但是如果车主佢喺维修啊其他嘅支出高佢都会加车租。但是如果你喺嗰个跳标嗰度譬如而家20蚊起标你将佢变做22蚊起标。 咁个牌价一样会推高噶，牌价推高咗之后咧，车主一定会加车租，佢唔即刻加，佢迟几个月都要加。 冇错冇错。 好多谢你嘅电话，我哋咧都希望有啲乘客咧打下电话嚟嘅，我哋电话系1872111 18721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Panasonic 汽车电池提提你，定期帮汽车电池补充蒸馏水，电池寿命就会更长啦。Panasonic 汽车电池耐用可靠，一塔即着，同全港司机大佬拍住相啊！ 半夜三更，做咩便利店咁多人嘅？ 唔嘈住啦，呢球帮我入埋搞掂啊！ 用手机睇波咁好？ 咩啊？免费噶，你唔知咩 ？WiFi 两个月免费啊！ 用紧咩台都得啊？ 系啊 ，WiFi 上网睇波真系好顺噶，未试过咁快啊！ 哇，真系劲到冇朋友啊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DBC 短信。 睇电视要买电视机，听电台要买收音机，但系听 DBC 嘅数码广播就仲有好多方法噶，包括以互联网登入 dbc.hk， 用智能手机下载 apps， 透过 Now TV 嘅571台至577台，以及电信盈科 i2 家居智能电话都可以听到噶。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梗是买部数码收音机来收听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8:50啦，我唔知咧，星岛而家系咪都系可以称废嗰个叫指导嘅系报纸啦？ 电报唔系啦啩？ 唔知啦吓，即系要改朝换代嚟紧啦吓。咁咧今日嘅星岛社论咁样讲嘅，咁啊佢啊引用咗呢个内地嘅系附加费嘅做法，就每程去加呢个系燃油附加费嘅。譬如佢话喺北京、厦门啊、深圳咧，就一律咧每程收3蚊、 嗯， 上海就3蚊。咁、佢就唔理你嘅耗油量多少嘅。咁亦都话咧喺3公里之下咧就唔可以收附加费嘅、好啦，然后跟住佢咁讲啦，佢话不止乘客负担不公平分配，佢话连司机都一样。佢话多载短程客密密接嘅司机咧，耗油较少就能够收费较多。长程车嘅司机咧，收咗嘅附加费咧，则抵消不了额外耗气开支。 嗯， 哇！呢、這个执笔嘅人真系唔真系完全冇揸车嘅，我觉得真系。大家都知道咧，你如果系上的士嘅时候，话俾你听，哇！我去新界好 happy 啊，佢啲司机 佢唔收你嗰份啊，附加费唔收。 咁咪就系咯，咁佢个 点？朱奇咁大， 咪系咯，离谱啊！呢个揸唔揸车佢真系啊， 系咯。 离谱啊，系啊，咁梗系啦。如果系按程收费，你收多啲。喂，如果架车系喺个空喺马路咁样空转啊，嗰啲燃油费系冇人俾嘅，个司机自己要填数噶嘛， 附加 费 喺嗰度 吓吓。唉，真系都唔知啲乜嘢咩理论嚟噶呢啲吓。 我听下听众先啦，周生。 俾阿林伯要傻。 早晨，好啦，冇打电话上嚟。我又开心就知道，再开翻声。有一个问题咧，正话 周生，你系司机定乘客？ 我如果我就少坐的士，我又唔系车主，又唔系司机，但系好少坐的士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就随便真 系 好赶时间嘅啫。咁我自己本身听完啲理据咧，我都发觉你话燃油附加费咧，如果真系要做咧，我自己本身都有好多忧虑嘅。即系我虽然少坐的士，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我啲少坐的士咧更加麻烦，我唔会走去 check 嗰日个油价系几多，我唔会 check 你特登走上网或者睇欠报啫。而家今日嗰个燃油附加费系几多？即系我喺一个乘客嚟讲好简单啫，我个照标俾钱，我个标几多钱我咪俾几多钱咯。就好似我都唔系成日搭啊，同埋监管你上嚟的确比较困难。你唔同航空公司，航空公司比较上，你譬如买机票，你都有机票有印晒所有嘢，你要交俾上面要 check 数所有嘢。但的士唔使噶嘛，你真系收燃油附加费嘅话，即系可能有人可能真系，譬如正话个的士司机话，有啲的士司机都可能甚至乱嚟添啦。可能话呢个系美啊林生讲，呢个美金啊， 美金啊有个。 即系你谂下一个，如果一个游客嚟到香港，佢话你要收燃油附加费，都唔知咩嚟嘅。即系明明即系明明就有个西车资，即系好似夹硬可以俾个司机可以唔使再按标收费啦。咁即系话佢可以随时可以定一个价。而我自己我点觉得？ 周生啊，如果我哋向呢个内地学习咧，嗱，头先我引述嗰个系星岛嘅社论，咁佢就讲咯，内地咪就每程计咯。 我知道每程计系好似好， 即系每支期计啊吓吓。 但系我好似我咁，我都唔知道原来内地有燃油费。 好耐啦， 可能又俾人呃，可能俾人压咗，我都唔知。 好耐啦， 但系我自己，我可能真系好耐，但系我自己本身就唔知嘅，即系我就好少去内地坐的士又成，即系我系本身唔知道有内地有收燃油附加费。即系如果你问我，咁我呢个咪就是一个好嘅例子，即系话如果我去到内地，唔系佢无端端同我收咁多钱，我就斩拗嘅啫。 系， 明明人哋都话连计表啊， 周生，你真系要多啲翻内地啊！佢啲的士好先进噶，有打埋飞俾你，同埋有系都有个声音嘅系播出噶， 系咯 吓提醒晒你噶，冇花冇假噶。 但系燃油附加费佢点样收咧？ 好少钱嘅啫，佢挂个牌喺度嘅，一上车你就睇到噶啦。譬如话收多你一蚊， 而家 收多你三蚊， 咁咯。北京下到深圳就收三蚊。 系咪佢自己私人整啊？ 唔系嗰种飞嚟，而家喺内地咧，你坐的士咧，佢俾一张 有张单噶嘛？ 嚟噶，冇单咧系佢系犯法噶。 咯， 但系呢个咪就系话我个人比较常倾向政府就系产生啲话就 系 咁咯。 系 好简单，即系譬如今日啦，我即系上内地坐车，你就话俾然后睇翻张单，咦？点解充咗两蚊咁样？我跟住边度追啊？ 哦， 即系我自己本身 可能你即系翻内地比较少啊，因为咧如果你知道嘅话咧， 真系啊，好文明噶， 你就知道 个 行情啦，人哋好清楚嘅，因为个司机都收， 有埋晒举报电话成噶， 咁所以就唔会乱嚟。 我明白你哋所讲个方，但系而家你哋讲嗰个方咧，你哋当然啦，因为你哋可能坐港的士。即系我嗱，讲明先，我都话咗我系少坐。 都系讲坐惯嗰啲啦。 系啦，如果坐惯嗰啲可能知，但系而家就系讲嘅一啲。如果我系一个普通嘅乘客，我自己上咗车，咁后来同一个熟嗰个，哇你又傻啦，俾钱又俾几蚊，我一收你，平我哋平时坐两蚊咁啊，点解无端俾四蚊嘅你？即系傻咗。咁你变咗对一啲少坐，我净系举个例子就系，我唔会日日走去。我就少坐，我唔会日日走去睇人哋佢。 你少坐就唔使好着紧嗰四蚊嘅，就俾人呃咗钱之后， 你就 唔明啦。 如果按道理计咧，我就觉得加价好过燃油附加费就咁解咯。即系所以我系唔系反对噶，我从来比较上赞成咧，就系所有嘢就依机制做嘢。 好， 即系如果加价又好， 或者加我 价 我减一样啦。O K， 我唔该晒你，我麻烦你，拜拜。 咁啲官咧睇嚟就真系比我哋更加明白啦，真系吓。所以佢哋琴日解释理由都话系啦，就惊住。咧系呢个司机同乘客有九分啊嘛， 九分啊嘛，争拗嘛， 好，我哋仲有位陈先生，陈生早晨， 陈生， 系早晨， 早晨，你系司机、车主、乘客， 司机， 好，请坐， 系点啊？ 讲三四点啦，第一点咧就大家都讲咗嗰啲，我就唔重复啦。咁就系香港而家呢个啲手法嗰个文化咧，就越嚟越差嘅。以前咧，即系八字嗰啲、七字嗰啲讲价嗰啲咧，香港系少数嘅。以前比如喺某啲地方啊，朝早啊、夜晚虾嗰啲咧，系少数。我谂大概 同埋长途啲有啦， 系。三至五，仲有正佳佳啊，经即系有警员过嚟啊，或者点样？即系而家咧就合法性嘅，喺网上有广告，喺 call 台有即系嗰啲派嗰啲number 啊，乘客有一个啦，或者点样一个，即系呢啲全部都系车司机，我都系司机揸架车，点可能你？政府點可能運輸住點可能許可佢擺個車頭玻璃度十個電話咧？佢唔係揸的士，唔係你見到嘅已經係呢個係犯法嚟噶啦。喺個車頭已經係擺咁多電話，即係 擺電話就唔會犯法嘅，係佢危險駕駛先犯法啫。擺電話點咪犯法啦？ 你擺咁多電話會唔會影響到你揸車呢？ Okay. 好，喂，你有幾點要講？快啲講。 第二點， 講埋第二點咧。咁嗱，香港係一個自由市場，大家出嚟做生意，喂，嗰、那個價 收费嗰个的士收费咧系政府订嘅， 系系系， 我唔系卖鱼蛋，嗯、我鱼蛋个货源翻嚟贵咗，成本贵咗，我可以今日四蚊，听日五蚊， 系 一笼叉烧，一笼烧卖，我可以听日三粒，今日四粒，听日三粒，系咪？我可以十五蚊变咗十八蚊，你自己加啫嘛，有人帮衬你咪得，我哋唔得噶嘛，我哋要经过立法会、行政会。仲系登报纸。 阿陈生，但系车主加价好似又唔系睇呢啲嘢噶，系嘛？ 车主加价 系咯， 车主加价咁啊，咁你根本上你嗰个车如果卖出去，你系赚到钱啦、啊。你短短咁呢十年八年内，你嗰个车价系 double 咁上噶嘛？你有交收嗰阵时候，你咪赚到嗰啲钱咯。嗯、你就好似呢层楼咁样啊嘛，个个都揸住层楼成千万噶，个个都冇话我冇钱噶，系、嗯、嘛？你层楼摆喺度就系值钱噶啦，你冇卖出去噶嘛？你但系你嗰、那个， 但系弊在咧，嗰啲车主唔系咁睇咧，佢话：，诶、哎，我今年呢架车咧值几多百万？咁佢就话啦，我如果将呢啲钱摆喺银行咧，我个收息啊，当个息好低啦， 就要加车租啦。 冇咗车行，你咪买走去收息或者卖楼啦、嗯。你冇可能话样样你都即系，我觉得咁样个社会系唔公道咯、嗯。喂，犯法嗰啲又八折，跟住。你嗰度啲油貴咗，你政府又唔需要理，跟住呢價錢你又唔加得㗎，或者點點點，喂大佬，我哋都要出嚟食飯飲茶，我哋冇錢，我哋冇錢擺返個社會度，又唔飲少一餐茶，呢個買少隻波鞋俾個仔。 聽到呢度，多謝你先啦。 好， 聽新聞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而家時間係上晝九點。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昨日决定公屋租户今年九月免租一个月，令到租金交幅由原先的一成减至只是加 5.2%。房委会委员卓艾绵在港台节目入面说，小组通过宽免公屋租金一个月，基本获得全体委员同意。他说，虽然通胀高企，公屋居民生活艰苦，但是他们的收入确实是有增长，宽免一个月的租金是平衡的方案。他又承认机制是有不足之处。卓艾绵说，租金可加可减机制经过五年讨论才在2007年通过，但是当时的通胀率低，只是考虑到以居民收入水平作调节的因素，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高的通胀，令到居民非房屋开支大幅增加。现时免租一个月只是令到加幅减低，并非不用加租。立法会今朝早会继续表决议席出缺安排条例草案，至今仍然有640几项由人民力量提出的修订未表决，会议会在早上九点继续。华人置业昨日发出通告，表示主席兼行政总裁刘联雄强烈否认澳门检察官对他有关涉及行贿和洗黑钱的指控。刘联雄认为能够继续履行在公司的职务。通告又提到，公司董事会认为刘联雄仍然未因控诉而被裁定任何罪名成立，他留任公司的主席和行政总裁是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而公司已经申请股份在今朝早复牌。有大律师就说，香港和澳门并没有引渡的协议，即使涉案人士被定罪，假如他们不前往澳门亦都可以避免被捕和服刑。美国国务院发表年度人权报告，认为香港有三大重要的人权问题值得关注，包括市民参与和改变政府的能力受到限制，警方对示威者增加任意逮捕和拘留，以其他更加積極的策略去阻礙集會自由，以及擁有一個欠缺權力，以及只能夠代表社會部分階層而有不相稱政治影響力的立法會。另外，報告亦都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化。報告說，中國當局加緊採取措施，禁止活動人士表達意見，壓制公開討論，特別是在言論、集會和結社自由方面的人權狀況惡化。这份向美国国会提交的报告又提到中国政府对境外媒体的中文、维吾尔以及藏语广播的干预，当中包括英国广播公司的中文广播。 報告發表之後，中國官方《人民日報》刊登記者發自華盛頓的文章，批評美國政府無視中國人權事業取得的歷史性進步，對中國人權狀況是全面的抹黑。埃及總統選舉第一輪的投票結束，點票工作正在進行，官方會在下個星期二公布點票結果。票站調查顯示，穆斯林兄弟會旗下的自由與正義黨領袖穆爾西的得票領先，前總理沙菲克就排第二，但是就預料沒有候選人可以攞到過半的票數，需要在下個月中舉行第二輪的投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的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未來兩三日驟雨會逐漸增多。現在的氣溫是27度，相對濕度87%。以至新聞及天氣報導員。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嘅9:04啊，问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嗰阵时，去到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到维园落桥位，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系冇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顺德中心走去九龙区睇睇咧，公主道过海又剩咗啦吓，现时。去到差唔到桥面噶，系啦。讲开的士，哇，最近嗰啲的士牌价真系升得厉害噶，一个月真系悭悭地升10-20万，唔系讲笑，好普通噶咋。唉，永远都系噶啦，做业主好过做租客，呢个真系唔使讲啦。抄的士牌又好过抄股票，系啊，最少唔使惊什么丁蟹效应啊。嗱，仲有唔够半个钟，秋官有可能又到啦吓，真系小心睇住啦吓。唉，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噶。咁啊，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就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几长嘅车龙啦，排翻去浙江街啊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嘅咧，现时排翻去新田围村。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唔错噶，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啊，大妹啊，我一向都觉得咧，玩音乐嘅人咧，哇，好型仔噶，你特别系玩手风琴嗰啲啊。 阿通啊，如果想睇多啲咧，可以嚟紧星期日夜晚8:00-9:30喺粉岭长华村嘅露天广场睇下咧，由香港手风琴艺术团表演嘅手风琴演奏会啦。到时咧，你唔知听到悠扬嘅音乐，仲可以咧亲眼见到。一班型仔型女表演音乐最自信的一面啊！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城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唔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咗药或者饮过酒就唔好落水啦。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噶吓。 呢个架构重组方案咧，系需要有预备方案嘅。 咁但系我要同佢讲就系，我哋唔系橡皮图章嚟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9:08，唉，我谂咧的士业界咧就真系，唉，一定要有个统一嘅声音，有主流嘅意见，咁先同政府有得讲噶嘛。 如果唔系，一定系分 化 噶啦。 除非你就好似公积金咁样，啊，有人射住你嘅，益你嘅，啊，啲管理费话知你点样收1%。 喂，有条数咁计嘅，佢话咧香港嘅强积金嗰个收费同资产嗰个比例咧，全世界最高。有冇咁厉害啦？我觉得睇白都有 啊。嗱，呢啲嘢我又唔识嘅，我唔识股票。总之咧，冇计吓，强制嘅咁啊，冇计呢条参加呢计划吓。咁而家我哋咧直播室有多位财经界嘅老友记吓，谭兆兴。点啊，校长？ 喂，林英华你好，阿吴志森你好， 你好， 系唔系？我想讲就系咁嘅，因为咧，我哋而家香港嘅强积金咧，佢大约收费1.74%啦。如果 计，哇，我一年来又讲少咗。 系啊，你讲少咗，唔系啊，阿刘兄，你其实讲1%要好好1%，嗱，因为点解？ 最初系2%噶嘛，系嘛？ 最初系咁嘅，一向嚟讲咧，佢个 percent 咧就同咧佢个资产就成比例嘅，因为点解？因为而家咧，我哋譬如咁讲，嗱，如果当我哋个 pool 啊，即系个资产越嚟越大嘅，佢实系咁嘅，因为而家佢嘅收费系紧嘅，唔喐嘅。咁如果你资产越嚟越大嘅时候，个 percent 咪跌咯。咁如果你资产缩嘅，个 percent 咪高咯。嗱，不过基本上嚟讲，我哋1.74% 嘅收费好高嘅，点解咧？以我哋旧年啊，嗱，2010年咧，而家香港嘅强积金咧就3,650亿啊，即系话咧佢嘅收费咧系收咗63.5亿。喂，你留意一样嘢，点解？即系 养肥啲人喺嗰度。 哇，犀利咯！大部分香港银行啊，嗰啲强积金啦，中介人啊，即系养肥唔少人噶。同埋一样嘢，唔系你赚唔赚到钱，佢照收60几亿嗰一年都。咁最重要问题系咁，点解香港个收费系全球最贵咧？嗱，因为点噶？而家嚟讲，英国佢收1.1亿。 潮女人嚟。好做官啦，啊，根本系有人系咗嘅，为利益集团啦。 系冇错，林边，我觉得好同意讲法。点解？因为咧，当年啊，阿许仕仁咧喺积金局做 CEO 嗰时咧，我都问过佢哋，都咁贵，佢就解释理由，佢因为香港咧个铺细，香港得咁少钱，咁人哋哋收咁多钱先肯做噶嘛。咁讲嗱，问题嚟啦，即系话啦，我一定要有咁多钱赚嘅，我先会做呢样嘢。咁但系唔系啦，好似我哋做 DBC 嘅台咁样，我哋大班咁样，我哋都系舌头就赚尾嘅。任何公司咧开餐厅啊，你唔可以开餐厅只赚钱噶嘛。 即系讲去都系我哋财政司长系做错决定， 我都觉得决定错啦。点解？因为你冇理由唔俾佢哋嗱，如果任何做生意咁啊，你都有成本，你冇理由一开始就赚钱噶嘛。你保障人赚钱，人先做。 唔单止一开始赚钱啊，谭兄 系 一开始系赚好多钱。 冇错冇错，唔知点 解。用粒公司嘅讲法就系咧赚到尽 系咯， 冇错，真系赚到尽。因为点解真系讲好啱赚到尽？点解嗱？因为根本上佢啲 game 啲管理费冇平过嘅。 系 佢而家我有咩理由话我哋嘅管理费连智利啊？个 size 细个啲都足平噶啦，智利咧收人0.56% 啫，佢咧就收人1.74%。嗱，仲有样嘢，可能大家唔知，如果你 三倍 系啊，就算香好多打工仔，我哋冇月供啊嘛。其实咧，你就算你月供啊，你今个月或者今年个股市冧咗来，你赚唔赚钱好，你要照俾咁多钱佢嘅。 系嗱，赚钱都照俾， 赚钱都照俾噶。 我记得咧，好似嗰阵时系有讲过话可以又减到1%噶，系咪？ 唔系啊，咁嘅。如果有譬如好似话，如果你买一啲叫做保证回报嘅储蓄基金，咁咧如果当咧嗰个利率系低嘅时候咧，那个 game 经理就唔可以赚咁多钱。咁咧就同埋第二样嘢，我想讲就系咁嘅。其实我哋香港嘅强积金咧已经好落后噶啦，好似阿林兄你隔篱。嚟翻嚟都知啦，喺加拿大咧，你嘅強積金第一，你唔中意買基金嘅，你可以做銀行定期；你再唔中意做銀行定期嘅，你可以攞嚟供樓。但係香港唔係喎， 局你需要有任何嘅收費添啦，係咪？ 係啊，冇錯，真係嗱，好似我以前喺加拿大咁樣，我算啦，我都係我啲基金唔得嘅，咁我就唔買基金啦，我只可以只買條定期嘅。咁我第一我唔使俾管理費喎，你唔使每年俾1.74% 喎，嗱， 即係錢你跟住自己走， 係啦， 我自己揸 fit。 系啦，咁同埋咧，其实而家香港落后啦。点解落后咧？而家我哋强积金嗱，好似阿林兄咁样，嗱，你喺 DBC 做，咁你嘅强积金咧就你老板就帮你拣边银行做强积金嘅，你冇得拣嘅。嗱，点解？嗱， 唔系参加成员都可以拣， 但系咁个问题嚟啦。嗱，你唔系嗱，第一样嘢就系你老板咧就拣边个系嗰间强积金嘅中介，好似啊，你譬如你老板拣汇丰，咁你就拣汇丰其他强积金噶啦嘛。 明白明白。 咁你话你话渣打好嘅，你唔可以渣打噶嘛。 得系啦。嗱，咁但系我只系拣个组合咯。 系啦，就问题嚟啦，因为咧就咁嘅原因之下，所以啲强积金嗰啲公司好似汇丰咁样，佢唔需要俾最靓基金你，佢只要同你老板倾掂数， 即系俾服务你嘅老板，啊嗱，譬如你老板， 即系如果你遇咗啲无良老板就结啦， 咁咁嘅，我识我老板嘅，好多老板系咁嘅，佢就希望 或者正确啲咁讲，遇到啲蒙查查嘅老板， 系冇错啦，冇错啦， 老板唔识噶， 系啊，我真系唔识噶， 老板唔识， 佢最重要系唔使俾人告嘅，明唔明？好似我哋咁咧，嗱，如果我帮我啲同事供强积金，公司啲俾人告噶嘛，所以我一定要揾间银行，我每月供系方便嘅算嘅，所以 干手净脚 系啦，干手净，所以你佢就唔需要你啲积金。表现嘅，所以变咗系呢个咧就唔合理，用家就唔系你老板，系你哋啊嘛。 嗱，咁而家又话强积金咧就会搞半自由行，就唔系净系老板拣晒，迟啲又搞唔知几时啦吓，搞全自由行添，随时可以走。会唔会令到个收费跌咧？ 会啊，嗱，阿吴志森，你讲好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唔知仲记得，其实半自由行呢件事啊，你喺某个台我同你讲 过，三年前嘅事啊，我哋三年前到而家仲未喐。 喂，点解蹉跎岁月啫？ 就系啦，我都唔知道。第一，佢就话 又系财政司长嘅错， 唔 系系金管局自己个主席错。 嗱，我就 政府都系错。 嗱，阿林兄，你讲啱，边个错咧？我就发咁嘅。由于咧银行个铺达啦，佢每年咧赚六几亿噶嘛，即系下边业界俾压力上边，上边咪唔做嘢住咯。我反正就系由于个铺太大，啲钱你关系嗱，每银行净系做一样嘢收六几亿，大佬而家边搵六几翻嚟啊？你乜都唔使做，仲系年年加嗰啲钱，所以变咗下边有压力之下，上边咪唔做嘢住咯。 死火啦！头先就啱啱我哋的士业界就讲话。少數服從多數，如果你銀行同埋嗰啲其他啲賺緊錢啲經理嘅經理基金咧，基金經理就話：喂，唔好啊，你唔可以傷害我哋。係 啦，冇錯啦， 而啦咁就， 我發基本上真係 嘅，因為全港嘅市民咧就睇佢哋个荷包，为佢哋个荷包服务。佢哋个荷包嗌救命咧，吓或者觉得赚少咗咧，咁就我哋对唔住啦。 喂，系喎，喂，我哋咪人仲多， 吓人仲多嘅。 咁点解唔系睇我哋，唔系听我哋嘅意见啊？ 因为你唔系俾钱佢使啊嘛。你 喂喂，唔系啊，佢抽我啲钱嚟攞行政费。 阿林兄，你虽然咧年纪都几大，但系你仲未攞钱，要65岁先攞翻你钱。咁而家我唔惊你走噶，你65岁先走噶嘛。咁 即系我哋已经系早老衬啦， 系早老衬好多年啦。 上咗船 系2000年做老衬啊。 咁啊，点样解决呢个问题咧？点拆咧呢个问题？ 我发一定要开放，一定要自由行，同埋系俾多啲选择大家，唔好净系买基金，可唔可以俾人借存钱，或者话供楼，好似加拿大咁样？ 呢个我同意。 哇！你又讲供楼，啲人又话咁又会炒高啲楼价咯。 唔系，唔系好多人宁愿攞钱嚟供楼，唔爱买基金噶。你供楼虽然有啲钱赚，问下你，如果2000年供楼， 我识呢位医生朋友咧，佢就话：，唉，啲基金经理揾笨嘅。佢话我自己揸住啲盘买债券又得，买股票又得。佢话我每年嘅回报系比嗰啲系公积金咧好过多多倍。 使乜靠佢啫？ 啊， 系嘛？ 咁但系我焗住佢都要收一份， 唔系 摆份过去。 林兄，你讲啱嘅，真系嘅。嗱，好似咧，就即系咁啦。其实好多人发觉咧，你买强积金回报咧，真系比自己翻行定期仲差噶。 系啊， 因为点解早排咧，我好似 D B 嘅同事，佢就买保本基金，原来保本基金系唔保本嘅，回报咧回报都系零嘅。 系 咯。喂，我哋咁啦。唞唞先啦，好嘛？ 好， 转头再倾。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住得开心，自然嗨啦！有专业可靠嘅利家阁，帮你找翻个理想家，家的感觉，利家阁。 老公，点解你识整温泉蛋俾我做早餐嘅？ 我用咗 TGC 煮食炉，佢有自动熄火时间制，煮咩都掂啦。TGC 时刻多点心思。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9:16啦，咁我哋咧就系几个台啲主持人可以走嚟走去嘅，真系冇问题嘅。我哋咧因为讲到经济啲，我哋唔熟啊嘛，咁一定要揾阿谭校长嚟帮手俾意见系嘛。 咁讲啦， 咁今朝早咧，我见到报纸有一个好有趣嘅，就讲话男士嘅投资嘅回报点啊，女士又点啊，咁有好多唔同型嘅。咁我就问阿森，你属于边型啊？咁样吓， 我属于 边型咁唔知心。 住家男人同埋电车男型啦。 咁嗰个回报系点样噶吓？ 电车男型几好呢个。亏损啊！男士亏损额占流动资产嘅中位数最多喎，电车男15.4，哇惨啊真系！ 喂，我又电车男成日上电脑喺屋企，应该好心水好清嘅吓。 喂，唔知阿林兄，你讲好啱啊！好多嗱，我想话俾你听啦，因为我哋香港投资学会咧，我就每一个月都搞投资讲座噶。我发咧真系嘅，我自己有个唔系一个好正统嘅统计啊。其实男性投资者咧嘅回报系差过女性嘅，咁真系差啲嘅，真系嘅。咁同埋咁嗱，你唔好以为啲人咧好醒，譬如好似我哋咁样，啲人上电就想，譬如系上电脑抄资料研究公司业绩，好醒啦，吓原来回报最后咧，我老婆赢我噶。 点解咧？ 因为有一个说法， 因为多心系咪咧？ 我咧揾只星星啊，掟飞镖，星星啊唔系人啊，掟飞镖 系掟镖系， 咁啊掟啊买呢三只吓，同埋咧就揾好似你啲专家研究一年，系决定买边三只啦，星星赢咗。 诶，不咁啦，吴志生，嗱你系讲得啱嘅，但系咧，因为我背录精算嘅，因为统计啲错误嘅，佢要过去二十年，你二十年送嘅星星得嘅，即系如果譬如三四五年咧就未必得嘅， 都系嗰只星星我就。 嗱，我想讲咁啊，因为咧一般嚟讲咧，男性投资者咧其实咁嘅，佢好中意挑战嘅。真系嗰时我嗰时咧搞投资讲座咁啊，有啲男士走埋嚟讲：，喂，你今日介绍只中国移动，你凭咩介绍？叽里咕噜，啊，真系女性投资系唔同噶。你讲完嘢之后咧，佢听人哋讲，慢慢咧就抄啲资料，想信你， 因为佢信专家， 系肯信 你，俾 tips 佢， 系啦，佢就 醒佢， 系啦，佢就唔会挑战你嘅。同埋咁啊，同埋女性投资有好处，有耐性嘅。男人就唔同嘅，男人跳好似话咧，见只股跌嚟，雪我走咗先，换一换马。但女性唔系咁噶，好似我太太咁咧，佢信只股票，吓佢真系死都唔肯走啊。好似咧，我有朋友系女士嚟，我就第一只，我就帮佢买股票嘅。我就第一个入行嗰时咧，我喺1992年帮我个女性投资者就买一只股票，就苹果电脑。嗰阵时买20蚊，佢揸到而家600几蚊美金啊！系啊，佢真系做咗小富婆啊！点解？因为佢哋女性同我唔同，就系男性咧，即系讲啱个谂法，多心啊！即系佢哋咧就比较定啲嘅。譬如买只股票咧，佢输咗咪算数咪拉拉手。但系男人唔同啊，哎呀输咗都不如走 啰乱啊，止蚀 系啦，冇错，你止蚀完之后换马再蚀。同埋咁嘅有样嘢， 但系我喺报啊，我喺心机上听到好多财经演员系教人哋话走波幅噶嘛， 就冇错， 走波啲就咁样就点点啊， 嗰个系经纪赚佣啫。 喂，你唔好踢爆人哋点解？走波幅咁嘅，走波幅睇嚟就好似得，但系对实质做咧就唔得。同埋咁嗱，我识好多咧财经演员咧，佢就教人走波幅嘅，佢就搞啲课程教人哋嘅，自己咧就唔做呢样嘢 嘅， 因为咧佢系赚呢啲学费嘅， 唔系咯，赚佣赚学费啊，走得嚟。 啲钱摆喺银行嗰啲咁样嘅利息嘅低到真系好唔掂。 系 嗱，我又早几日睇财经报纸就睇到有人教董建华买股票嘅， 董建 华佢就话咧买债券就掂噶啦，系咪真系买债券好买股票咧？真系 嗱咁嘅嗱，一时时嚟，如果你喺4-5年前。当我息口未落之前买债券，你 very good 嘅。但今时今日如果买美国债券、香港债券，差得一厘。好似嗱，而家咧，如果买香港嘅外汇基金票据啊，得半厘都唔够。你买剩几多钱啫？不过咁，我会建议各位听众咧，近期一定要买 iBond，因为今次咧 iBond 咧系政府塞钱落你袋嘅。 系， 因为点解？因为我哋香港， 我睇报纸佢又话冇补贴到，咁啲钱仲何来咧？ 系啦，因为点解？因为咧咁噶，全世界嘅 iBond 咧都冇我哋香港嗱，香港 iBond 咧最少你都有利息收噶嘛。如果而家个通胀有3.5厘嘅，你再加一厘有4.5，你全球揾唔到嘅。同埋咁啊，我发觉我哋香港嘅 iBond 咧，真系咧系揾我哋各位打工者系笨嘅。点解咧？我哋嘅 iBond 嘅结构全世界都冇嘅，因为系得香港咁笋嘅。你嗰啲 iBond 知唔知？因为美国啲 iBond 咧有阵时息口得零嘅咋。 系，咁我哋香港系包底嘅， 包底即系最少一厘， 最少一 赚一厘。嗱，问你啊，林兄，你估啊嚟紧啊，你去食个汉堡包会越嚟越贵定越嚟越平啊？ 佢价钱就算唔变一定缩水咯， 缩水啦。 一系咧，如果佢保持嗰个咁样嘅系质量咧，定系加价咯。 系啦， 超级通胀嚟。 即系其实通胀今日越嚟越高嘅，即系话咧，你买嘅 iBond 啊，你息够回报啊，系越嚟越高。同埋咁，其实而家我计个数啊 ，iBond 合理值最少啊系186蚊嘅，但系俾你100蚊要香港政府，嗰16蚊边度嚟啫？唔系我哋啲钱嚟， 系好咁啊！多谢就咸要咸爆咗，今日醒我哋啊，真系啊！ 多谢 啊， 咸爆咗， 倾到呢度先。 咁啊，有啲仲贴身嘅问题，我哋都想倾嘅，真系啊！ 我哋一开始今朝早咧都提过啦，就讲呢个深水埗嗰班露宿者，就俾食环咧就喐佢，喐佢咧真系喐， 真系粗暴吓，咁啊，同埋咧系咯，啲警务人员就踢佢，请佢哋，然后就攞水喷佢哋嘅嗰个系个 斗 地方。 喷佢个豆，咁然后咧就最离谱嘅地方咧就系将啲嘢咧搬走晒，搬走晒咧包括啲咩咧，佢啲沙煲餐啦，佢啲瞓嘅嘢啦，纸皮啊，或者有啲执翻嚟嘅床褥啊咁啦，吓马扎啦咁啦，仲有咧就系佢嘅身份证啦， 佢嘅一啲旅行证件啦，同埋少量嘅财物啦。 嗱，如果我净喺报纸度系睇到呢啲报道咧，我就倾向话，啲报纸又渲染啊，又煲大。咁但系而家系法庭入边咧，就披露呢啲咁嘅详情。 因为咧，有几个露宿者咧，真系条气好唔顺。喂，我瞓街啫，你唔好当我地底泥啊！你咁样看待我系嘛？咁于是咧就告上去小额钱债法庭， 系 索偿。 嗯。 咁佢哋嘅索偿咧就系3000蚊到15000蚊不等啦。咁你最紧要 仲要加个道歉， 有啖气 系落唔到啊！真系 道歉。 好，咁我哋知道咧就系呢个社区组织协会嘅干事阿吴卫东咧，一路都系帮紧佢哋嘅。啊，咁我哋听 佢 嗰个讲法系啦。 喺露宿者嘅角度，因为佢所有嘅家当都俾人攞走晒，呢一个角度咧系好唔公道嘅政府嘅滥权行为嚟嘅，所以我哋觉得政府系应该要道歉嘅。 系啦，要道歉，要赔钱。 道歉赔钱，咁啊件案咧就审到咁上下啦，个官都好唔耐烦啦，因为咧就政府嘅代表就咁讲嘅，佢话咧我哋清理垃圾咧，清理废物咧，我哋有权咁做嘅， 系 唔需要话俾佢知嘅，我哋扫街啫嘛， 吓 ，OK， 呢个第一，第二咧就如果佢哋冇咗啲棉被啊咁嗰啲嘢咧，佢咪问社会福利处攞咯，咁， 哦， 个官就省嗰条友， 梗系要兜巴升佢啦， 省佢，佢就话。个问题唔喺呢度， 系 你攞咗人啲嘢，你又要人哋去社会福利处攞棉被， 系 即系你置佢哋于嘅尊严喺边度咧？其实，系嘛？ 又浪费公帑咧吓？ 系咯，吓咁诶，即系露宿者固然你话俾大家听佢，喂，佢哋阻住条街，佢哋搞个卫生环境搞得唔好，你要扫，我都无可厚非嘅， 系 冇问题嘅，你咪扫街咯。不过属于嗰啲私人嘅财物。就唔该你好好照顾佢哋嘅需要，系咪应该咁咧？咁 系，同埋我觉得咧，最好呢度最滑稽嘅咧，就系咧嗰啲系连啲证件啊，成嗰啲咁嘅，佢都当系废物咁处理吓。 咁仲有一个露宿者咧，就话喂阿 Sir 啊，你充公咗我啲嘢，咁我自己随身嗰啲证件我都要攞翻噶。咁嗰个 Sir 同佢讲， 系 冇问题，你去攞啦。不过你一行埋去，我就拉你，告你盗窃。 系。 哇，咁野蛮都得嘅，点解？ 唉，嗱，我就好彩唔使瞓街。如果我真系嗰个阿伯咧，我就真系去攞。我等佢告我， 你就等你拉我啦。 系啦，咁起码咧，我有监仓瞓啊。好似皇上啊，皇杨达咁样吓，喂，听日出嚟啊，佢听日。 真系悲哀啊，真系。喂，我哋有位听众想发表个意见喎，系嘛？啊，18721111，张生，你好。 早晨，张生。 吴志森啊，森哥。 诶，你好啊。 恭喜你啊，可以喺度客串。 我客串啦，玩下。 但我就想同你讲，唔好客串啦。 系。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就喺度留落嚟生根啦。 都系办法，都系办法。就系我俾阿森哥一个好好嘅桥嘅，佢系喺港台吓俾人哋要佢系暂时休息嘅时候，我就话俾你听，不如咁啦，我可以安排一个网上嘅平台俾佢。咁然后咧睇下有几多嘅系听众系拥护佢，但系当呢个当然佢要好大嘅考验， 要俾钱啊， 系咯，就要收钱嘅，听下 得 讲嘢噶， 系咯，收钱先听喎。 冇，我哋冇经我都听你讲啦，森哥，因为有好多嘢就系话大家不平则鸣，呢个言论平台咧系好难有噶， 好难有噶。 我真系好多谢大班咧，佢临即系喺阿曾荫权临落台之前，我到呢个台。嚟去开我开声，令到我哋市民咧听到真正我哋自己大家嘅心声啊！ 好，咁我又代阿大班问下你啦，请问你系用乜嘢方法听我哋呢个系数码电台嘅广播嘅咧？ 我暂时系用紧手提电话同埋电脑嘅，因为我住。 好啦，咁我又再问个问题，系 Apple 啊，定系呢个 Android 咧 ？Android 啊 ，Android，OK，、okay, 好 啊， 系畅顺噶嘛，系嘛？ 系啊，我住元朗锦田嗰头咧，暂时嗰度成日都收唔到。我买咗两个收音机饮工， 唔系，迟下就会掂噶啦。系 ，OK， 系啊，所以我就话，所以听到你之后，我好开心。讲翻正题，就系话，露宿者嗰度，我真系想，头先阿林都话讲得好啱嘅，叫啲露宿者去攞下啦，将证件个身份证或者回乡证系我个名嘅，你拉我盗窃，系我盗窃自己啲嘢咁怪， 系 咪先？你咪去拉咯，即系我点解会发声就系话，喂。呢啲咁嘅弱势社群，所以啲讲句，佢连踎都冇得踎，连一个容身之所都冇，所以啲讲句，连保护自己财产嘅能力都冇嘅。 社会最低层对低层嘅人嚟噶嘛，系咪啊？ 你政府竟然，食环署系政府部门，竟然香港警察亦都系政府部门，竟然系落井下石。 嗯， 呢样嘢系我最觉得系最愤怒嘅，同埋就系话你哋口口声声又话社会福利政策。 張建宗成日都講，你哋揾個社會福利處部門，我哋會幫你。呢個係好官腔化。你去到社會福利處啲社工或啲職員，完全啲嘴臉咪完全唔同咗噶。所以就係話，同埋嗰多樣嘢就係話，琴日即係琴日夏佳麗講話，梁振英都有權發表佢嘅意見。講真嗰句，你有權有勢嘅人發表一個意見，同而家你去嗰啲露宿者嗰啲人去發表一個意見。何止差千里啊！边个人会理会啊？ 系啊， 所以佢唔好将呢啲嘢去混淆视听。夏嘉莉就话佢哋可以表达意见，因为言论自由。我觉得真系你个言论自由同人哋嘅言论自由系唔同噶。 张生，大家都明白噶啦。等于人话咧，喺法律面前咧，人人平等。不过我哋跟住下边嗰句就话，有钱呢啲平等多啲咯，多啲平等。 系啊，系啊，真系噶。所以我哋要为嗰啲。即系卑微嘅市民咧，去争取翻佢哋自己应有嘅权益。佢哋今次去呢个法援，即系去小额钱债审裁处，去攞翻自己应得嘅财产咧，我系100% 支持嘅。 但系都好无奈啊，因为咧要搞好长嘅时间，而且咧就即系嗰啲证件咧，你都唔知拎咗去边啊，可能已经抌咗都唔定啦，即系当废物咁、垃圾咁处理咁样。咁所以即係對佢哋嚟講呢都係一個折騰嚟啦，即係要搞好長嘅時間啦，要辦好多個手續啊，然後先解決到嗰個問題。係咪呀，佢哋冇辦法保護自己呀、大佬。 好轉頭曬，佢應該呢嗰啲人呢嗰啲所謂執法者呢就應該被檢控，就係盜竊他人嘅證件。 係啦。 破壞公物下真係下。 最基本係疏忽職守先啦。係。你係公僕嚟㗎嘛。 係。 公布你哋保障我哋嘅市民嘅生命财产安全，而家点样何为安全呢？你仲唔疏忽职守现场嗰、那个？ 系 系咪啊？所以佢哋应该去埋警察投诉科投诉嘅。 系，佢哋要做得尽啲，系嘛？起码 唔系尽啲啊， 攞翻个公道翻嚟， 啲应有权利啊嘛。 系嘛？ 系 咯， 嗰啲系我生命财产嚟噶嘛。 我喺报纸度睇到嗰几粒字咧，系我好觉得好唔舒服嘅，就话警务人员踢醒佢，喂，你可唔可以？推醒佢， 温柔啲得唔得？ 叫醒佢，吓、即系点用踢咧？即系吓吓， 我真系觉得咧，点解佢哋咁做咧？就是、因为我哋嗰啲人咧，就好似啲贱民啊！而家我哋啲人咧，已经分到咧系有贱民嘅阶级噶啦。 系啊， 佢将佢个制度， 印度都冇啦， 睇到睇冇啦，睇到冇噶啦。 好，多谢你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刘伟卿话，期望后任特首梁振英在财委会审议重组政府架构建议之前，清楚解释提出建议的目的，以及先检讨问责制的成效。刘伟卿在港台节目入边话，后任特首办希望可以在下个月的6号寻求财委会辖下的人事编制委员会支持增设职位，然后先至在下个月的15和20号。在财委会和立法会大会上面讨论增设拨款和新职位权力转移的建议。刘伟卿说，并不是刻意阻止或者拖延重组政府架构，但是认为新的建议要增设50到60个职位，耗资大约7000万元，议员有责任厘清各项的问题，亦都希望有充分的时间讨论。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昨日决定公屋租户今年9月免租一个月，令到租金加幅由原先的10%减至只是加 5.42%。房委会委员蔡艾棉在港台节目里面说，小组通过敷免公屋租金一个月获得基本的全体委员同意。他说，虽然通胀高企，公屋居民的生活艰苦，但是他们的收入是有实质的增长，敷免一个月的租金是平衡的方案。重新租金检讨机制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并不是要大修改。徐艾棉又说，租金可加可减机制经过5年的讨论才在2007年通过，但是当年的通胀率低，只是考虑到以居民收入水平做调节的因素，并没有预期会有高通胀令到居民的非房屋开支大幅增加。现时免租一个月只是令到加幅减低，并不是不用加租。蔡艾棉又透露，曾经有委员提出宽免公屋租金两个月的建议，但是很多的委员都反对，认为会完全抵消10%的加幅。房委会下个月4号将会将方案提交给立法会，下个月5号会有决定。香港仔寿山村道星期二发生入屋陷劫案， 警方经过调查，在黄大仙和青衣再拘捕多两名分别28和32岁的本地男子，令到被捕的疑犯增加至4人，正被扣留调查。早前落网的两名疑犯已经被落案起诉，今日会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案中仍然有大量的赃物未被寻回，相信已经成功瓦解一个有组织的盗窃集团，拘捕主脑，但是仍然有成员在逃，估计集团亦都涉及港九新界的一连串盗窃案，而警方正通缉另外的两名男子。财经方面，港股是做好的，最新是升紧41点，报18708点，国企指数是跌紧14点，报952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以至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好啦，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怡东酒店嘅。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车多铺满一浸啦。落湾仔唔错嘅话，暂时系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去到边先。系啦，过咗最繁忙嘅时间啦，应该会跌翻啲噶啦。现时排翻到呢个顺德中心噶，唉，嗱，讲开城环处啊，真系最近对啲露宿者咧，哇，直情当佢哋唔系人噶嘛，使唔使抄家咁抄啦嘛？嗱，呢个部门啊最拿手咩咧？阿通啊，眼见噶啦吓，啊，好似拉阿婆喺街边卖下指甲钳啊，人哋摘下芽菜仔又话人哋阻街啊，啊，旺角半夜嗰啲大哥卖下翻版啊，佢又唔敢望人添，又唔敢话人阻街，哎呀，真系望都唔敢望添啊！唉，九龙区方面啊，嗱，公主道过海现时去到爱民村噶，咁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排翻。果栏咁，至于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车多少少咋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呢度就唔系阻街，系车龙阻街咋吓？龙尾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咧，亦都车多少少噶。咁啊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继续枕住呢个新田围村啊。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呢分钟系回复翻正常噶啦吓。啊，大妹啊，平时你咧有冇去尖沙咀行下街街咁咧吓？ 尖沙咀咁多靓衫睇啊，梗系有去啦。不过除了行街街之外，我都喜欢了解历史的，好像由现在去到9月2号星期一至六朝十晚六，星期日及公众假期朝十晚七的时间，九龙公园有个香港文物探知馆，有个关于尖沙咀的历史故事、人民风情和文化特色的展览，让我们了解多些现在的尖沙咀。有兴趣的你记得留意了。不过提提大家，探知馆逢星期四休馆，出发前记得留意清楚了。最后揸紧车的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李维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link 啊嘛，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link DAB 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劲，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啫，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抵买哦！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2012-2013学年嘅学前教育学券计划开始接受申请啦。如果你嘅仔女喺200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12-2013学年入到及资格参加学券计划嘅幼稚园，就可以申请。已经攞咗学券嘅小朋友就无需再申请。申请表格可以喺各区民政事务处、邮政局、教育局或学生资助办事处索取。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或致电2891-0088。 冇人可以向立法会施压嘅。 嗰啲新架构，我哋希望系全体通过噶吓。 这个架构重组方案是需要有预备方案的。 但是我要跟他说，就是我们不是橡皮图章来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我哋又唔希望咧，社会上有一个感觉咧，就好似我哋凡系加租咧，都同时系有舒缓措施吓。所以任何舒缓措施咧，我哋都会经过好反复嘅讨论，认为系有一个实质嘅需要，我哋先要做，就唔系纯粹话咧又加又减去抵消吓。咁但系的确咧，就喺目前呢个经济环境里边咧，我哋都睇到咧，物价的确有上升，那个低收入嘅阶层咧，的确佢哋面对生活上有一定嘅压力。 明明是有加有减啦，咪唔系啫吓。 张炳良啦，呢、這个房委会嘅资助小组嘅主席啦，委员会嘅主席啦，就即系一个政治人物啊， 俾人摆上台啦，真系啊。 讲嘢咧就好明显就好政客嘅，我哋又唔想俾人咧觉得咧吓、即系凡系有租金调整咧，我哋咧都会减噶啦咁。而家系 嘛，真系。 而家系 加 10%， 然后搞又俾一个月嘅免租，系咪 啊？你头先又唔识计条数啊？ 系、你婆乸数我真系唔识计嘅。 我都唔识啦，咁总之我哋信人哋计出嚟嗰条数啦。嗱，而家加 10% 就免租一个月，又计埋以前嗰啲咁嘅， 仲有两个月添嘅 优惠措施，咁所以一实质咧就加 5% 啫。咁，如果我记忆冇错咧，几乎咧。每一次都是咁嘅，有啲咧就冇调整都好啦。咁啊，公屋居民咧都有一啲派糖嘅措施，又减。 会唔会因为如果佢提出话加 5% 啲人又嘈，咁终于又送翻啲嘢优惠，咁于是可能得翻 2.5%。 听 过，咁所以唯有咪去到尽咯，系嘛？ 你听过故事啦，朝三暮四，你听过啦，系咪有班马骝咁喺度？ 我听过朝四暮三，朝三暮四 都得，有班马骝咁样。系啊，而家就宣布朝头早俾四粒枣你，夜晚又俾三粒，马骝唔多，咁唔多咯，夜晚少过朝头早嘅，咁好啦。我朝头早俾三粒，夜晚俾四粒你啦，好嘢好嘢，从善如流啦咁样。咁其实佢想加5% 嘅啫，不过话俾你听加 10%， 然后再减你租。 好，咁我哋咧而家咧电话度有呢个系房委会嘅系阿蔡艾绵先生，蔡生早晨， 蔡生 早晨 。喂，其实系咪耍马骝啊，蔡生？ 完全系啊，好，唔好意思，我真系好唔同意你头先讨论个观点， 系 嘛？因为我觉得咧， 讲嚟听下， 完全系歪曲咗嗰个事实啦。 你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嗱，其实好简单啦，大家知道呢个机制咧系经过立法会同意嘅，咁呢个机制咧，因为佢根据房屋条例咧，咁佢计出嚟系即系 16.24 嗰个居民个收入增加，咁啊上限 10%， 咁变咗我哋一定要跟嗰个机制，咁但系呢个机制咧，当时因为可能定嘅时候咧就系通缩冇乜通胀咧，就忽略咗咧当个非房屋开支咧即系通胀。升得犀利嘅时候，咁就算佢收入增加，咁究竟你加佢咁多租，佢负唔负担得起呢？咁所以呢，只有呢个所谓一个月嗰个宽免措施。嗱，你扣除呢一个月个宽免措施喺两年计呢，其实即系实际加幅呢就由 10% 减到 5.42%。嗱，仲有一点呢，就係话呢，我都想讲讲你呢，好多人呢成日呢将政府个两个月嗰个宽免，亦都将佢同我哋呢一个月加埋即三个月啦。咁嗱，实际效果系 应该分开嘅，系咪？ 系应该分开。你睇得到啦，喺佢二月份当时咧，财政司咧佢就话：喂，而家我哋经济系有一个即系几好嘅一个成果，咁同大家市民分享。喂，唔系净系公屋居民，当时咧即系普罗大众啊、基层啊、中产都有受惠嘅减税啊、减差啊。咁所以其实咧，我哋考虑呢一个月嘅时候咧，就冇去同政府嗰两个月去捞埋谂嘅。因为点解咧？如果就算我哋今次减租啊，政府嗰两个月佢都会俾啲居民。 是啦，等于政府同我哋交电费，我哋都唔可以话咧啊！而家咧电力公司咧加费，你又扣翻嗰啲咁嚟计吓。 诶，因为同埋嗰个佢代交嗰个电费咧，你唔系净系基层啊，中产都受惠，嗰个系即系有少少还富于民咁嘅味道，又唔系一个舒缓。 啊，蔡生，我想请教一下，头先你讲咧就话咧计一条数出嚟咧有16.24嘅 percent 嘅收入嘅增加啦，啲居民咁样，咁就上限系10%。不过咧，你哋计呢个可加可减机制嘅时候咧就。冇计到通胀呢个因素落去，喂，你个 formula 咧，呢个方程式有好大缺失，系咪咧？ 嗱，其实咁样嘅，你睇翻啦，佢嗱呢个咁嘅 formula 咧，就2001年去到2006年咧，其实5年间咧系经过好广泛，即系多次嘅咨询，仲有咧。 去立法会讨论，因为当时呢在那个环境和今天是不同的，当时我想呢啲立法会议员呢只是想紧你的租金怎么减，因为当时你知道收入呢未必是增加的嘛，当时那个经济 不好嘛， 沙之后你知有时呢定制政策的时候他未必想到即是好远，以后他是他想紧呢当时怎样对个居民有利，那么想着帮了居民，怎知呢呢两年咧，嗱通胀高又最低工资一齐嚟啊嘛，系、嘛？当时可能佢又谂唔到嘅， 使唔使要谂？ 但系蔡生系咯，嗱，呢个委员会有好多专家，有好多业界人士，有学者噶，冇理由咁都睇漏眼噶，系嘛？ 当时其实系，其实咧，你谂下，即系唔系净系个委员会可以决定嘅，好、多嘢系嗰个咧就特别嘅。因为一定是要立法会通过，所以其实后期立法会我想那个影响好大，你知道呢、即是立法会他讲民意啊，要征询市民啊居民的意见。 咁即是你赖呢个立法会冇修订你哋嗰个建议。 千祈唔好咁讲，唔系喂，即是我讲緊嘅事实就话呢，即是房委会他又要去厘定，又经过好广泛，如果你睇返个记录啊，经过好广泛嘅咨询当时嘅民意喺个处咁样，就唔系赖立法会，我即是话呢系大家呢系多方面去讨论过，唔系话呢就咁攞出嚟㗎。 假设呢当时有个唔知叫李华明啊定林伯嘅议员呢就话唔系喎，不如我哋呢应该关心埋嗰个系通胀或通缩嘅问题，咁系咪要嚟个修订呢？ 嗱，我自己睇法就咁样睇法啦、因为呢你睇呢我哋所谓呢行咗两次啊。 系。 两次都有个问题，就而家呢就第一高通胀，第二呢最低工资嗰个开始之后呢系有个影响。嗱，我自己睇法就话呢嗱修订我同意嘅。即系你话呢大改呢你成个关卡嘅关卡咧，即系间再改就唔好，因为点解咧？你六七年至搞得到，如果你再改，你又要几多年咧？少修改可以嘅，我自己赞成就话咧，嗱、嗰个收入增加咧，嗰个元素咧唔好变，但系咧加入一个咧就话咧，即系等于我哋申请公屋咁啫嘛，非房开支加埋房开支两者加埋就去决定咧，究竟你嗰个入息上限，我哋用翻啲你嘅收入帮你增加咗，你先去考虑咗咧。非房开支嗰处个加幅减完之后咧，你再睇翻咧佢能够负担到你几多租金嘅加幅嘅能力。咁呢个咧就其实系我哋嘅原则嚟嘅，就系咧负担能力噶嘛。咁当时间因为你知，即系嗰几年咧，九七年就曾经立法会又通过，即系你嗰个租金唔可以超过收入某个百分比，即系嗰个时间系比较唔同嘅法例咧，系可能搞到咧，即系大家倾嘅时候咧就注重咗个收入。就即係比較少咧，去諗到支出，因為當時如果咧考埋埋支出咧，亦都有一啲意見覺得咧，即係可能話我哋可能你會唔減租嘅喎，當時係講緊減租又、即係唔係諗緊加租噶嘛，個時勢係有啲唔同。 即係所以咧，就最後都應該有個酌情嘅修改啦，最後係點樣去再諗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就有人話咧，你哋呢個機制啊，呢個咁嘅方程式咧，其實咧就意義不大嘅啦，已經存在，因為你計一條數加到10%咧，政治上過唔到關啊。咁所以咧，你头先讲就话喂，又冇考虑啲居民嘅负担能力咯，冇考虑佢嘅支出，咁所以咧就用舒缓嘅措施咯，就因为政治上过唔到关啫嘛，蔡生。一考虑政治，咁就唔使考虑嗰啲咁嘅所谓理性嘅因素啦，系 咪？其实唔系，我谂嗱，唔系我咁睇啦。嗱，当然你话咧有冇政治因素咧？我谂其实喺香港咧，即系啲民生问题，点都有一啲政治因素。点解咧？喺个委员会亦都有立法会嘅议员喺处噶嘛，系嘛？咁但系问题系今次嘅决定系咪政治因素咧？我又唔系完全同意。点解咧？嗱，我举一个例好唔好？举一个例啦，其实嗱，2010年当时咧个收入咧系增加4.68%，我哋本来要加4.68% 嘅，咁但系我哋一个月其实差唔多抵消晒嘅，抵消晒即系会冇加过， 冇加过啦。 但系你睇今年有啲唔同啦，嗱，本来我哋要加10%，但系咧我哋点解只能够抵消一个月？其实咧，寻日有人提议咧免租两个月嘅，点解我哋唔同意咧？因为我哋觉得咧，嗱，你收入今次个加幅咧。即增加咧，系多过2010年啊嘛！你收入多咗，咁系有通胀，我哋帮你少少手，共同承担就唔系我去帮晒你，我嗰啲钱都系公帑嚟噶嘛！咁所以点解咧？我哋话一个月唔系两个月，咁嗰一个月咧，点样叫做共同承担？嗱，实际嘅增幅系而家5.42%，即系居民佢都要俾一部分，房委会咧都补贴一部分，就四点，即係嗰個幾個percent去補貼嘅，咁反而呢一個咧係同2010年唔同咯。如果2010年我哋加唔到租嘅喺嗰個階段，但係 房委會就俾翻4.58%。 好，阿蔡生嗱，我哋係希望你留一留，我哋陣咧廣告之後咧翻嚟再同你傾兩嘛嚇。 OK， 好， 多謝你。 好。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哇！成個港鐵站咁多人嘅。 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两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喂，最近有一部四轮驱动嘅七人车，佢嘅耗油只不过系过半一公里，就系唔系啊？ 系啊系啊，咪就系三菱最新嘅 Delica D5 咯，好先进噶，行紧车可以随时两驱变四驱，四驱变翻两驱，佢仲系香港政府嘅认可环保车添，悭翻好多税噶。 哇，真系好先进，有底买、啊。 而家购买三菱嘅 Delica D5， 仲可以有40,000蚊优惠，得20部配额咋。 好，咁我听日去三菱湾仔陈列室即刻出车先。 我就而家即刻打27211111，叫个 sales 帮我。留翻部 Delica D5 先。 DBC 短信，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VC KWDB 70，售价2380 ；JVC KDDB 56，售价1680 ；Sony CDX DAB 700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 Line In 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变频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吴志森、林毓华。 9:49啊，入息咧就上升咗16.24%。 16.24% 啊 啊！咁就 有冇咁多啊？真係啊！ 所以公屋居民啊，佢讲紧， 梗系啦。 所以咧就可以加到上限，去到10%， 系 啊，加进佢。咁但系咧就因为头先讲啦，即系吓要考虑埋居民嗰个负担嘅能力，就减租一个月，实质加5.42%。 要分咗两年嚟计， 然后就房委会咧就食咗4.58%。 系。 好啦，咁啊，阿蔡先生仲喺度，蔡亚棉先生 系 吓，咁啊，我哋 仲有位听众咧，系呢个系唔知系咪公屋居民啊？我哋听咧， 想同你对下话，何先生， 大家倾下偈。 何先生， 你喺居屋住啊，定公屋住啊？ 我唔系，我系住南区噶。 住南区，哇！有钱人嚟噶噃。 呢样嘢咧就肯定攞嚟玩嘅啫。今年大选年， 大选年 最多选票嘅就系边啲地方咧？ 公屋啊， 有乜可能你会加到租啊？不得已啊，第日即系民建联走出嚟话成功争取冻结，可能会减添啊！即系呢一个系造势嚟噶。阿蔡先生，我同你输到啊，要加到我劈个头俾你坐。即系呢啲好简单。简单嘅道理嚟啫嘛，呢啲 阿蔡生话呢个唔系政治嘅议题嚟噶， 唔系咁样。嗱，或者我先回应咗呢一点先啦。 系 嗱，寻日其实咧，我哋已经系决定咗。咁不过咧，最后个议决咧喺6月5号，即系6月4号咧，仲要去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就唔系话等佢决定，系去听佢嘅 听佢意见， 将议员嘅意见喺6月5号咧， 房委会决定。 但系我自己咧非常有信心，呢一个加幅系会加到嘅。 系。 咁有信心啊？ 系有信心系。 嗱，何生同意啊？ 你听啦，蔡先生，我咪同你输到咯。嗱，即系而家好简单啫嘛。而家你话俾我听，最多选票嘅地方系边度？但系第日啊，就算啊，阿振英哥出嚟啊，都系唔会冻结，可能会减啲先攞民意啊嘛。佢仲要下届仲要选噶。你明唔明白啊？ 振英哥出嚟先至否决佢得唔得 啊？呢个系政治嘅问题。我俾个 percent， 我唔理佢乜嘢，就肯定100%。系 ban得噶，肯定冇问题噶。 蔡生，我生认为咧，唔需要拉布都得掂噶啦。 睇死你啊，蔡生，睇死房委会。 首先咧，我同你讲咧，第一件事 啦，好多嘢啦，你睇住啊， 我咧，我自己本身咧，我就唔会转噶啦立场。第二咧，我都好深信咧，即系我以我寻日同埋即系星期二开会咧，啲委员咧。絕大部分都同意咁做，咁同埋呢，我哋個委員會係有權決定㗎喇。 即係嗱，我話俾你聽，共產黨最興講一句説話，以大局為重。你仲要四個字啊？一出呢四個字就冇用噶啦，乜嘢都可以搞掂你噶啦。 OK， 啱 唔啱先？一以大局為重嘅時候，即係你最緊要個民，佢邊個夠膽得罪啲選民啦？ 好鬼快就知噶啦！ 夠膽我話支持啦，佢立法會通過啦。 好啦，好啦， 好多謝何先生嚇。咁有另外一位聽眾咧，就係劉小姐都想加入討論噶啦。 你好，劉小姐。 诶、hey, ，你好，荣之森。 诶、hey, ，你好啊， 阿林生你好。 你好，你好，系。仲有啊，仲有蔡艺棉先生， 点啊点啊。 你好， 刘小姐。 我咧就系逃兵嚟嘅。 你逃兵。 自从你咧就冇做港台个自由风，自由风咧、哦，我就唔听啦。跟住买咗心机咧，就嚟咗呢个台啦。 呢、這个同呢、這个同逃兵无关啊！你叫弃暗投明啊你。 咩跟住咧？ 刘小姐，我哋讲翻高嘅加租先好唔好？ 系好。我覺得咧就係咧公屋減租嗰啲咧，就係 加租啊， 唔係即係如果佢減租嗰啲嘢就唔好全部減啊，即係嗰啲富户咧就唔應該咯、 嗯， 因為以前我都住公屋嘅，因為我都有一種心態咯，而家我就住居屋嘅、嗯，即係綠表咁申請咗啦，咁我覺得咧即係有需要 幫助，好啊，人要向上游啊，係啊 嚇，我知道。需要有需要幫助嗰啲人咧，係應該幫助佢、 嗯。 但係富户嗰啲咧一齊減咧，我就覺得唔係應該咯。嚇、 嗯、 嚇，我就即係表達呢一樣嘢咯。 蔡先生有乜回應嚇、啊？聽到嘅意見嚇。 阿、劉小姐，其實咧，你講個意見其實幾好嘅、 嗯。 不過咧嗱，點解咧社會上咧成日有嗰個爭議係咩咧？因為好多時咧呢個富户呢個字咧，有一啲議員或者有一啲市民覺得咧，喂。佢嘅收入係多啲，係高少少嘅收入，但係唔可以叫佢做富户。咁你知啦，嗱，以往咧， 但蔡生係你哋房委會咁樣設標籤佢哋嘅喎。 我哋唔係啊，富户兩個字唔係我哋嘅。你睇翻我哋文件，我哋淨係話佢高收入嘅啫。我哋通常咧唔係話佢富户嘅，即 係 你收入去到幾多。咁但係有時啲名稱咧，好、 嗯、 多時社會佢用開咧，變咗大家咧就慣咗咁樣。咁、 嗯、 啊，另一個點就係話咧，阿劉小姐講個問題咧，嗱，因為2008年同埋之前。前咧，通常咧，即係個寬減嘅時候咧，就唔包括富户。但係咧喺2009年之後咧，即係無論政府或者無論房委會，我哋上一次喺2010年咧，當時我哋寬減咧都包埋富户。佢主要嘅原因就係話咧，社會上亦都有另外一啲聲音，佢覺得話你即係搞分化，你又去歧視啊，嗰啲人雖然收入高啲，但係佢唔係真係高得咁多。即係其實咧有好多呢啲。咁我哋今次都計過就話咧，譬如我哋10億嘅寬免咧，即係嗰啲富户佔幾多咧？嗱，富户咧。租金佢唔使交，但系佢新增嗰月嘅租金佢要俾，差饷佢要俾。嗱，约莫占啊，估计啫，大约系5000万到，即系占5%至之左右。嗱、呢个咧，如果你问我个人咧，从一个原则问题咧，我同阿刘小姐系一致嘅。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当一个居民佢收入多啲，咁照计唔应该宽免佢。咁但系因为咧，亦都咧社会上有其他意见。咁你譬如7月、8月份政府嗰个宽免咧，嗰两个月咧，佢都系包埋富户。我哋2010年咧，当时亦都考虑。都是包埋富户，咁如果你唔係一個一致性咧，入個政策好難推行，亦甚至尋日我哋開個會咧，有一位委員話：喂，你如果唔包富户，一陣間你嘅兩個準則唔同，佢可能會用即係呢個司法覆核你喎。所以好多呢啲問題咧，劉小姐，我咧希望你明白咧、我哋盡量係要求個公義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亦都有一定嘅因素要考慮咯。 好， 嗯、 喂，我哋聽埋張先生先嚇， 同唔同意啊？ 啊诶、哎，收咗啦， 唔紧要，咁我听下张生， 张生，张生 你好。 咦，张生个电话可能有啲问题。喂，阿蔡雅棉我想请教，诶、张生喺度系嘛？好，你讲啊，张生。 诶、张生断咗，唔紧要，我哋继续同阿蔡生倾。 我想问啊，请教阿蔡雅棉， 系 就其实大家知道啦，阿 CY 上场咧，就成个房屋政策都有好多新嘅嘢出嚟啦。 系啊。 譬如阿曾權已經開始啦，譬如呢個公屋居屋就會再推出啦，再推出添啦，係嘛？咁啊令到咧房委會嗰、那個即係、財政嘅狀況咧， 係啊， 會好轉噶啦，係咪啊？ 係咪好轉？唔係好轉。而家嚟講唔係喎，而家你有冇睇最近呢一兩日大家講法咧？ 有個赤字啊嘛，有個10億啊嘛。 唔擔心唔止個10億，因為點解咧？ 會攀升。 10億係經常性嘅，佢如果假設咧要起多啲公屋咧，嗰、個資本性嘅投資好大喎，嗰、個錢嘅現金流。而、家反而就係關心嘅咧，就係話咧，如果要起多啲公屋，一次性咧，因為你一路要用好多錢啊嘛，咁究竟房委會而家咧嗰個資金係咪應付到？ 嗰、那個就係、是。是一时嘅啫， 咪得唔系？因为点解咧？嗱，唔系一时，点解咧？如果你系一年增加就一时啫、 嗯。 但如果呢个数量，譬如而家唔系万五，要再多啲就年年多噶啦嘛，系嘛、 嗯？ 就唔系一时噶啦，系持久性噶啦。 蔡生，呢个系问题要唔要做嘅问题啫。如果要起多啲居屋或者系提供多啲公屋，个、富房大把钱啦、啊。 嗯， 问阿财爷攞咯，有问题啊？ 唔系，所以嗱，我都系分咗两样嘢。嗱、啊，公屋咧，我哋大量增加；居屋嗰处咧，我哋暂时就未有人讲要大量增加，所以嗰个我哋暂时就未知啊。咁即系我就想讲话咧，你公屋起多啲咧，当然咧，房委会应该要尽力，即系有我哋有几多钱，我哋去做。但系咧，我哋嘅责任就系话咧，要确保有需要嘅人佢有公屋。所以咧，就算要几多钱咧，我哋唔够咧，政府要承担咯。 系咯，系咯，咪就 系 咯， 系咯。 咁、所以唔好担心喎，佢大把钱喺度，即系即系问题呢个系一个服务嚟噶嘛，系需要嚟噶嘛。 即系我哋系呢个基本最需要嘅服务，如果唔系房委会存在都冇一个目的啦。 所以唔使担心话喂，我哋有限钱，我哋窒住咁样啊，库房好多钱嘛。喂，我哋有位蔡生想同你对下话添。 系好， 蔡生。 蔡生， 喂，早晨，有个谂法， 你好，你好， 系， 我想关于讲呢个公屋加租嘅问题嘅， 你讲 下，咁啊，今次咧就话系加10%，但啊宽免一个月租金， 嗯， 我就认为呢个系完全嘅愚民政策，咁同埋呢招咧就叫做棉里藏针， 啊，点咧点咧， 因为大家都知啦，加十日咧，大家咧，咁佢而家今次讲啊话宽免一个月咧。咁實際加嘅幅度只有 5.42%， 咁其實加 10% 兩年係一定唔接受㗎啦，5.42 大家聽落 好似好啲吧，即馬騮就俾人耍咗啦， 計到呢個累計增幅呢個問題㗎，咁我記得2010年呢亦好似係加個 10% 然後寬免一個月， 咪加4.68 咁你講你每两年加 10%， 两年之后呢如果你1000元租金呢就变咗1100，再两年呢就1210嘅。 嗯。 但如果你系每两年加 5.5% 呢，四年之后呢即系1112，相差成99元嘅。 系 系。所以政府就会用啲招。 嗯。 咁同埋我都唔系好鍾意蔡顏綿头先个讲法。因为加咗 5.42， 政府补贴是这个 4.58% 嘛，是啦，他的讲法是 这样。4.8%， 这个政府是一个公营机构来的嘛，这个公屋。那为什么他补贴呢？ 不算是补贴啊，你觉得？ 那他实际的加幅是不可以跟他那个营运开支挂钩的嘛。 蔡听众啊，我就觉得呢，反而我觉得蔡顏綿有一句说话我很担心，他就说委员会是有权决定。我担心这句话真的。 听到这里了吧，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是上午10:00。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